大约29.7度，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春分。此外，一道冷锋昨日在华南北部形成，并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星期日朝早横过沿岸地区。受其相关的东北季候风影响，本周初华南沿岸早上显著较凉。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渐转吹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晚上显著转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9度。展望星期一早上较凉，本周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一道冷锋会在星期日朝早横过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稍后转吹北风7级，初时有几阵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8级，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8级，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达8级，海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7至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1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佢啱我，唔啱我，啱我， 啱唔啱？唔系靠你搣花瓣就会知嘅。要知 BioNTech 疫苗伏必泰啱唔啱你接种，就要留意卫生防护中心嘅指引。 个指引点讲噶？ 曾对伏必泰或其活性物质或其他成分有过敏反应嘅人士，系唔应该接种 BioNTech 疫苗伏必泰嘅。 明白。如果想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大家可以上卫生署网页 www.coronavirus.gov.hk。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选民搬咗屋，要在4月2日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是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了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本节目为个人意见节目，涉及不同性取向内容，敬请留意。 喂，留意啊， 留意啊， 留意咯， 留意我， 留意咩嚟噶？ 留意啊 ，Ladies and gentlemen。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床在力在场，我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乃大胜利来吧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相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人规则得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仲有我哋 Coco 听啦， 街边太多太多假 出天机，但是未做就做你自己。 啊、原来今个星期六咧系春分， 系 系原来今日春分啊，所以咧今日咧天文台咧就好似唔知系下昼嘅时候咧系录得咧我哋入春而嚟啊，系最高气温29.几度， 唉好热咯，我想讲 系啊，所以我第一次着呢一个吓、啊，今年啊第一次系着住短裤翻嚟同大家主持呢个自己人啦、啊，咁所以咧眨下眼，唰一声。个冬天就冇咗啦。 诶、欸，唔系、哦，但系天文台又话，嚟紧好似听日开始咧，啲气温又会降多几度咁样样。 咁样点样着衫啊？ 唔知噶，有一日系 咁咩皮好啊？ 系降到去夜晚大概，如果新界地区系15度左右添。 系、嗯、，OK， 咁啊，呢个世界好多嘢都话唔埋嘅，喺香港地今时今日好多嘢诶，说一声咧就冇咗噶啦。咁但系暂时喺呢个星期六晚咧，都系诶继续有呢个自己人嘅。大家好啊，各位自己人吓、 嗯 啊。今日星期咧发生咗好多事情啊，咁、 嗯、 都唔知从何说起。咁但系我谂呢一两日咧，最多人谈论嘅咧，我谂即系。不论你是自己人定系非自己人都关心啦。我哋作为华人啊嘛 ，OK， 咁所以喺外国人嘅地方就系 ethnic minority 啦。咁、 嗯、 最近就讲紧有关呢一个仇华啦、反华啦，同埋排华情绪啦。我琴晚同朋友食饭嘅时候咧，先至喺度研究紧个片段，我真系觉得好精彩咯。咁当然啦，即系其中一单咧就系有关喺呢一个美国啦，即系Atlanta 嘅 Georgia 啦，有八名嘅亚裔嘅女士啦，系死于枪下啦，系好得人惊啦，简直系可以被称之为 terrorism 啦。咁但系琴日我睇个片段嘅时候咧，大家有冇留意呢个新闻咧？好似电视都有播，播得好行下噶。 有， 就系讲呢一个喺三藩市，三藩市嘅Market Street，Market Street 其实好近呢个机区就是 Castro 噶嘛。咁就系嗰个咁嘅路口嗰度咧，过马路嗰度咧就发生咗咧有个阿婆咧就无啦啦俾一个白人叫神高神大咧。一声不响就执佢一锤咯， 系啦， 眼都黑埋咯， 系。 咁但系个阿婆劲嘅地方，佢70几岁，唔知好似76岁咧，即刻还手。比较劲嘅地方就系佢唔知道随手咗呢、這个 块 木板啦，木板啊， 会点解会有呢样嘢？ 然后就扳埋去咧，扳到个白人系头破血流咁样咧，仲、要唔系扳一下，系追住打。啲路人係要分開佢哋，嗰、那個係一個70几岁嘅阿婆啊！ 所以臨尾你睇啲相咧，瞓喺呢個嘅所謂擔架床嗰個咧，係就係嗰個男子啦。而阿婆就企咗喺度，就隻眼係黑曬嘅。 係啦，佢就即係瞓喺擔架床度啦。我就覺得好奇怪嘅地方咧，嗰、那個係70几岁阿婆，眼都已經黑曬咁樣啦。但係冇醫護人員咧，再幫佢止下血啊、安頓啊，佢冇噶，就係掛住咧抬住個白人咧上去即係呢個十字車咁樣咧。咁勁嘅地方，佢真係70几岁啦，仲要好中氣啦，同埋唔知點解佢講嘅嘢咧。我哋系明嘅，因为完全系嗰啲台山阿禅嚟嘅，真系 系 广东话咁制嘅咯，系 系啊，同埋佢嗰啲广东话系我哋嗰个年代嘅广东话咯。咁佢话 系你嗰个年代啫， 系啦，我年代，因为我哋琴晚就同朋友研究咧，就系话啊，嗰、那个系台山阿禅嚟嘅，应该系台山话嚟噶。你知台山系好近嘅啫嘛，都喺广东嗰边啦，咁样。咁然后佢讲嗰啲字眼就系话，因为佢喺度复述话俾人知咧，到底发生咗啲咩事啊？佢话哎呀，无啦啦，我企喺度等紧车过马路，然后跟住佢揈埋嚟。哇！好耐冇聽過馮字啦，係嘛？ 係咪打埋你馮埋你？係 馮埋你喎！好勁啊！我真係覺得好中氣啊！76岁好似。 是啊，好似70几岁，佢啲外国即系华侨咧，其实系真系佢哋系睇80年代嘅电视多嘅长大，佢所以讲嘢咧都系好80年代嘅。不过即系我就觉得即系大家都会当笑话一阵去睇咧，但系其实都即系有啲人会觉得哇，即係可能話一個後生嘅白人俾阿婆打成咁樣，即係覺得笑話。但係就其實都好似呢個排華情緒都幾嚴重啦，喺美國，所以大家都要即係留意啦，同埋都真係要小心咁樣咯。 係啦，要小心啦，因為作為 LGBT 社群啦，若果你仲係華裔嘅話，即係黃皮膚嘅話，即係你諗下今時今日，其實喺美國咧，我諗其實個人身安全咧都要。即係比較要戒備咯，咁、所以希望即係各類型嘅 hatred 嚇、即係尤其是係針對少數族裔啦，又或者係不同嘅膚色啦、不同嘅性傾向啦、不同嘅性身份啦咁所以咧而家最近咧，譬如喺網絡上面咧，就發起咗一個即係新嘅 hashtag 咧，就叫做 Stop Asian Hate 啦。即係我覺得根本應該就叫 Stop Hate。任何類型嘅即係所謂仇恨咧，都唔應該喺今時今日呢一個強調即係種族融和啊，同埋 diversity 嘅世界裏面咧可以存在嘅。咁所以問大家小心為上啦嚇 ，OK。好啦，咁但系咧，今个礼拜咧，我都想讲下咧，就因为啱啱咧就最新公布咗咧有关呢个奥斯卡颁奖典礼噶嘛嘅候选名单。 未留意添呢、這個。 係啦，咁但係我就喺度留意啦。我當然最留意就係到底有冇一啲 LGBT 議題，又或者係 LGBT 嘅朋友係有份被提名啦。咁但係大家即係就咁望嘅時候，你應該覺得好似冇咩咁樣喎。雖然好多咧有不同嚟講，即係種族啊嘅一啲議題嘅電影啦，係有份被提名啦，但係硬係好似唔係好夠 LGBT 嘅咧。但其實大家找漏咗眼，因為其中咧有兩位嘅女演員咧就係、獲得最佳提名咧，就係最佳女主角嘅。一個咧就係 Viola Davis， 都應該好熟噶啦，呢位黑人嘅女演員。咁而另外一位咧就係 Andra Day， 佢哋其實分別咧兩個咧。就係、是、做兩套嘅電影咧，都其實有啲共通點嘅，就係、自傳式嘅電影啦。 嗯， 咁就係 based on 真人真事啦。咁同埋都係講美國兩個咧喺舊有年代嘅著名歌姬啦，一個咧就叫做Ma Rainey 啦，一位黑人嘅女歌手啦。另外一位黑人女歌手咧就係 Billie Holiday。咁所以兩套電影咧就係 Ma Rainey's Black Bottom 同埋 The United States versus Billie Holiday。我想話俾大家知道點解呢兩個提名嘅獎係同呢個 LGBT 有關呢，因为呢两位歌姬喺佢哋生前同埋喺好多嘅无论系正史或者系野史之中咧，都已经证实佢哋两个系 bisexual。 哦， 系啊 ，Billie Holiday 我哋好熟啦， 系啊 ，Ma Rainey 就冇咁熟嘅，但系佢真系仲要早过 Billie Holiday， 所以我哋唔熟咯。 嗯， 系啦，咁但系 Billie Holiday 其实已经证实咗都系 bisexual 噶。咁所以大家以後聽即係 Billie Holiday 嘅即係經典嘅老歌嘅時候咧，尤其是情歌咧，你可以即係作為 lesbian， 你可以代入多啲咯。 嗯，咁咪講到電影嘅時候，我都想提一提咧。咁喺日本嗰度咧，都有一個日本奧斯卡嘅即係頒獎典禮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就係、以前嘅 SMAP 啦嘅草剪光咧，就憑住《午夜天河》呢一套電影咧，係飾演一個跨性別嘅人士咧，就攞咗最佳男主角嘅。咁啊，呢套戲就未喺香港上演啦，但係如果啲 teaser 啊、trailer 其實大家上網咧都可以睇到，同埋佢係有一個 trailer 咧係差唔多係幾分鐘咁長噶。咁就講緊佢係一個即係 幾分鐘長嘅 trailer， 其實係短片嚟 嘅。係啊。其實是的，可能你要見到成套電影 同埋你知道，就算一個很短的 trailer 呢，我最憎睇 trailer， 因為呢所有嗰啲戲嗰啲大橋同埋最精彩嘅對白咧，擺曬落 trailer 裏邊咯。 你睇完 trailer 其實唔使睇嘅啦，你仲有一個長嘅 trailer。 系咁，但系因为呢一样嘢咧，就是、当个 trailer 出嘅时候，或者当阿蔡展光去接呢一个角色去做嘅时候咧，咁其实咁当然咧，佢嘅 fans 已经系好支持佢啦。咁另外有一啲人咧就话：咦，唔系、哦，即系虽然佢喺SMAP 嘅即系成员里边，成日都喺以前嘅节目里边都会扮女性咁样，但系真系要去做一个跨性别嘅女性嘅时候，佢得唔得噶？咁样 系啦， 咁结果就话俾你听 ，OK 嘅系。 我成日觉得佢唔系似系扮一个可能系跨性别嘅人士咯，佢系 in drag 多啲嘅。咁所以如果即系睇嚟睇去，你都觉得佢系 in drag 咁样咧，咁啊阿 drag queen 啊，香港首屈一指嘅 drag queen， 你点睇佢嘅 drag 咧？ 我觉得佢好有自己嘅风格嘅，我好中意啊！ 即系尤其是佢扮杯原子嘅时候，系咪？ 唔系，即系你 drag 完咧，你都系睇到系佢嚟嘅， 系啦， 你都系知道佢系系郑少光嚟嘅。咁同埋，因为可能佢做开即系你知咧，嗰啲佢以前嗰啲综艺节目、游戏节目咧，即系佢好大动作噶，我觉得佢即系好难去。見唔到佢咯，咁所以佢嘅反串咧係具娛樂性，所以都係一個 drag queen 咁樣嘅，我覺得。 嗯、好啊，你嘅評語就係佢嘅 drag 都係一個 drag queen 嚟嘅。 系咪啦？ 呢一个好大嘅肯定啊，我觉得已经系。 咁我觉得佢当然啦。咁如果一个咁红嘅明星都肯去反串做一个女角嘅话咧，其实我谂对于即系跨性别界啊，或者变装界，其实都系一个好事嚟嘅。因为始终佢做出嚟嘅时候，会可能吸引到多啲嘅唔同嘅人睇佢嘅故事，从而了解到即系跨性别啊，或者逆服嘅人嘅心态咁样。 系啦。咁但系讲到呢个跨性别啦，我谂今日星期咧其中一个最重要。新聞就是莫過於就係 Elliot Page 啦， 係啊， 咁就係成為喺歷史裏面咧係第一個即係登上呢個時代雜誌嘅封面嘅一位transgender 朋友，一位 trans man 啦嚇 ，OK， 即係以前嘅 Ellen Page， 而家嘅 Elliot Page 啦 ，OK， 咁當然值得為佢高興嘅。因为佢咁无惧咁样啦，登上封面啦，同埋应该系佢即系正式公布自己系成为跨性别身份之后咧，系接受第一个访问啊嘛。 嗯。 咁而中间嘅时候，亦都系因为已经同佢嘅前妻离咗婚啦，咁样。大家点睇咧？嗱，你见到佢咧就因为其实喺报道里面咧都讲咗佢已经系做咗即系上身嘅重置手术啦，吓咁啊已经切除咗呢个乳房啦，咁啊见到佢好剔糖啦。 嗯， 咁但我觉得咧，最多人评论咧就系话啊，觉得佢而家作为一个 trans man 咧，即系觉得佢好有神采啦， 因為永遠做翻自己嘅時候咧，那個信心就會翻嚟嘅啦。咁但係有唔少人喺網上面評論就係話，我哋都好鄧啊，Elliot Page 高興，但係佢頭髮可唔可以改一改？佢呢個咩髮型嘅嚟嘅咧？咁樣我都覺得嗰個髮型唔係好得。 唔係嘅，我又覺得咧，因為我睇嘅時候，第一樣嘢咧都會睇下佢同佢以前嗰、那個即係唔同嘅感覺喺邊度啦。咁然之後，咁佢以前所有出席嘅場合咧都係比較濃妝一啲噶嘛，反而而家喺即係時代雜誌封面嗰個咧，就咦真係似翻佢自己啦，已經唔需要突然之間我要特登要畫個好黑嘅眼線啊，或者化到好濃嘅妝我先行出嚟。 係唔係？但係個髮型係同個性身份係冇關嘅咧，係嗰個髮型即係無論擺喺邊個男仔嘅頭上面咧，都係覺得你要改一改咯。佢成好似一隻鳳。爪咁爪住咗个头噶嘛， 系好即系我觉得系好细路仔咯，即系一个咧即系可能十岁以下嘅细路仔， 仲要系妈妈剪头发嗰啲， 剪完之后就算啦，即系唔似系一个荷里活明星会用嘅发型咯。咁但系我自己睇幅相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咦，使唔使？点解佢个样好似咁有好似抑郁小生咁样咯？ 啊，佢不嬲都呢只抑郁噶。咁但系咧，我听一啲荷里活中人咧曾经同佢合作过嘅，然后即系最近喺度讲开咧，佢话以前喺片场咧同佢合作嘅时候咧，即系以前嘅 Ellen Page， 佢话喺埋位之前之后咧，其实你见到佢咧，佢一 on camera 咧。就嚟了噶啦嘛，但系問題咧，佢自己一個人嘅時候咧，佢永遠都係好憂鬱啦，好少講嘢啦。咁而家即係事後即係諗翻起先知道啊，因為佢當其時可能都仍然為自己嘅性身份而 struggle 咧，所以其實唔係好開心嘅人。咁但係佢話自從佢 transition 咗之後咧，有一啲同佢比較友好嘅朋友咧，覺得佢哇直情。而家啲信心翻曬嚟，同埋開始好健談添。 同埋我睇咗少少佢嗰個即係訪問啦，佢都話自己即係其實好細個都覺得自己係應該係個男仔嚟㗎啦。咁佢第一次即係九歲嘅時候咧，剪短咗，即係媽媽可以准許佢剪短頭髮嘅時候咧，佢都有一個即係勝利感啊！即係好似一啲咁微小嘅事咧，對於可能我哋嚟講，可能唔會有啲咩記憶咧，但係對於嚟講。對於佢嚟講咧，就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即係個勝利咯，即係跨出咗第一步，即係可以作為，即係似翻個男仔嘅感覺。 我可以話事啦，咁樣而家我可以剪短頭髮，唔一定要留長側邊啊。 同埋佢哋嗰年代真係原來中意打嗰啲電腦遊戲嘅，咁所以佢揀嘅角色咧，其實佢話不嬲都係揀一啲男仔嘅角色嘅，咁佢就會覺得即係好舒服啦，連其他人都會覺得係一個男仔嘅時候。 係啦，咁但係希望佢真係改善一下自己嘅髮型啊。就算做男仔都可以有好多唔同髮型揀嘅。 咁我諗佢都可以有係多啲選擇嘅。咁荷里活應該有辦法嘅幫佢去。 係啦。咁但係咧，我就比較關心咧，因為其實我以前咧就是、追開一套電視劇集咧，咁已經去到 season 2 w 噶啦。其實上年其實好好睇嘅，就係、是、Umbrella Academy。係。咁啊，裡面係講有家族啦，咁然後每一個咧都係有不同嘅超能力嘅。咁而其中咧最勁超能力嘅咧，就係、是、其實就係嗰陣時嘅 Ellen Page， 而家嘅 Elliot Page 即係扮演。角色就叫 Vanya 啦，好鬼劲噶佢啲神力，咁但系因为佢喺个即系原著嘅小说里面咧，同埋嗰个 comic 里面咧系一个女仔嚟噶嘛，咁所以而家已经系拍紧呢个所谓即系 season 3 嘅时候，大家喺度谂下，吓咁而家佢变咗个跨仔嘅时候，咁到底剧本会唔会改动咧？还是佢今次系会以一个即系跨仔嘅身份，即系扮一个女嘅角色咧 ？Usually 大家喺度揣测紧啊， 但系会唔会好难扮噶？而家已经变咗。 唔係，同埋我覺得其實成個都係 comic 嚟嘅啫嘛，個都有超能力，你改劇本有幾咁容易啫？我第三集已經變咗男仔， 係咯， 係啦，就話可能遇到一啲佢一啲怪事或者一啲 唔使怪事啦， 要去男性嘅身份去處理呢件事， 唔使啊，佢就行出嚟可能，我而家係變咗男仔啦， 係啊， 咁樣可能我要派到咩？我而家係男仔， 已經係順理成章啦，成件事， 大家就明咗，我 OK， 唔係個係 comic 嚟噶嘛，個個都有超能力噶嘛，唔使有邏輯噶喎，其實 OK 好。 因為你做乜要勉強佢一定要做翻即係扮演女性啫？ 唔係，同埋講緊佢啲講嗰套劇集裏邊 借口係嘛？ 唔係啊！嗰套劇集開始或者之前咧係講有啲兄弟咧係突然間唔見咗好多年噶嘛，然之後出現翻嘅時候咪變咗性咯，冇嘢噶，一樣可以咁樣樣。 哎，我知啦，話佢一個孖生細佬咯。啲真情係咁， 係 多咗個孖生嘅出嚟 就得㗎啦，冇人會質疑嘅。 而係有相同法力嘅， 係即係細細個嘅時候就分開咗啦，咁樣 係啦，咁咯。 然後跟住就相戀啦，跟住就會行雷啦，係咪啊？ 知道。唔係你講開 睇得好多嘅， 即係你講跨性 四孔嗰啲， 我都係咁依講，單都係開心嘅嘢啦。即係之前有上過嚟咗接受我哋訪問嘅 Terry 啊，咁佢就即係投訴咧呢、這個一個即係賣呢個內衣嘅公司啦，就唔俾佢使用呢個更衣室啦，因為覺得佢唔係一位女性啦。咁最近咧，即係件事都搞咗半年啦。咁最近咧，嗰間公司咧就終於正式出咗一封即係道歉信俾佢啦。 嗯。 就話即係對佢，即係對唔住啦，即係佢哋嘅員工咧就唔夠敏感啦，咁佢哋將來咧亦都會加強呢方面嘅訓練啦，咁其實都係一個即係一個小小嘅勝利咯，都係值得開心同大家講嘅。 不過我只係想問，咁當然啦，即係歡迎嘅，對於佢哋終於嚇肯以一個企業嘅身份嚟到去致歉啦嚇，為一位跨女咁樣啦，但係點解等咗半年咧？我知道又幫佢諗解釋咧，因為疫情嘅關係，好少人翻 office 嚟㗎，個個都 work from home。 嗱，又唔可以咁講嘅，work from home 都要做嘢嘅， 你 由朝做到晚嘅，唔代表 work from home 就唔做嘢嘅。嗱，我唔準你咁講。 定係佢係唔係會唔會嗰個品牌咧？聽得我哋節目多啊，然後發現，咦，香港原來真有好多跨性別嘅朋友嘅，我哋冇理由唔做佢哋生意㗎，都係出封即係道歉信。比較平啲， 哦， 我就成本效益咁樣計翻， 哦，咁所以係因為我哋節目。其實咁，所以因為可能係我哋太夜啦個節目，咁所以佢都要聽翻 archive， 咁啊每集聽翻，要等咗半年之後先聽到嗰集，咁、 哦、 然後先記到係咪、 哦、？OK， 咁但係 我都係死咬住，點解要等咗半年？俾我解釋佢啊！叫阿 Terry 而家問佢點解等咗半年啊？ 而家不如我哋再請佢上嚟啦！ 好啊！呢排我哋嘅選曲咧好年青化，因為我知道有唔少我身邊嘅朋友都好想聽佢哋嘅作品。 嗯， 就離開 show 嘅 Mirror。 好想走出狂野，為你唱詩，掌聲響了大半天，聽不見，聽不見。我声线太多纷扰，好想打开眼界，让你叫嚣，标准多了，我完了先，看不见，看不见，已失去我的焦点。一位位擦过身旁，人海之中却变得迷茫，谁是我？不想当世界的羊。重复一种快乐，迎合多投入魔。我只在手中拿镜子，却到失于光线里面，要分辨时代在我的背面，我的脸谁在划破这块面？不露一手打破夜面，渴望一刻粉碎里面，我在边缘。最初你最深刻嗰一刻，记唔记得？当你迷失，几多次再放肆再尝试，打破宿命，唔甘心继续无畏去追求安定，指针却慢慢偏离，流力追求过完美，迷住你，围住我，一声掌声未够我欢喜，咁系咪叫做完美？我醒起，我醒起，我醒起，我醒起，我最着紧嘅可能系昨天嘅自己。我擦身边所有镜子，要破束于光线里边。 前嗰排咧，我睇到一啲咧，內地嘅報道咧，就係話兩會咧召開之前咧，突然間教育部咧就有一個新嘅措施，就係話提出話咧，佢哋會更加加強咧學校嘅體育課，就注重咧培養學生嘅陽光之氣，咁啊防止呢個青少年咧變得太過女性化、 去涼化。 係啦，咁會唔會佢哋都唔係好贊成啲青少年聽太多 Mirror 咧？ 但係唔係，因為我都覺得佢哋其實好 man 嘅，好多都。 是似嗱，譬如睇個 poster 我都覺得好靚嘅，即係好正啦，即係個牌仔喺度咧。但係似好 man 嘅 TB 啊， 唔係呢樣嘢咧，我覺得係比較嘅啫。即係你睇下同邊個比咯。即係如果你覺得你嘅光陽味係下下都係李連杰嘅話咧， 咁就冇人係男人㗎啦。其實 個個都 fail。咁我唔知內地即係個水準 要聽新聞啊！你未做一匹布啊？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好有信心，香港喺中央全力支持下，会繁荣兴旺，再创高峰。林郑月娥寻晚以视像形式举行嘅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入面嘅香港专场发言。香港专场嘅主题为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林郑月娥话。他对香港的和香港未来发展的信心是建基全国人大所作的两项重大决定，即是去年六月制定香港国安法和以落实爱国者治港，早前通过关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他说这两项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作出的重要决定，让香港重回正轨，即是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维护国家安全，确保香港繁荣稳定。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公务员是特区政治体制入面的重要部分，应该肩负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的责任。公务员要发挥好这个重要角色，涉及制度建设和保障。聂德权在社交网站表示，去年中央制定香港国安法，制度上保障国家安全和香港社会的公共安全。至于公职人员，包括公务员要有宣誓要求。聂德权说，这些都是从制度建设和保障的要求落手。提供环境和基础，发挥和落实好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在本港的接种计划昨日第23日，过去的24小时共有12宗送院个案，其中10宗已经出院，1宗留院观察，1宗未经诊疗自行离开医院。另外，截至昨晚8点的过去24小时，本港共有大约26300名市民接种了第一剂疫苗，当中11300名市民接种第一剂科兴疫苗，其中大约9200人在8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大约1800人在参与计划的私家医生和诊所接种，大约15000名市民在19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第一剂复必泰疫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渐转吹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晚上显著转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9度。展望星期一早上较凉，本周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讲一次失败的经历。 暑假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游泳班，第一节堂的时候教练就要我们练习闭气，但因为我不熟练嘛，所以就是这样俗称。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星期六晚凌晨十二点，梁兆辉主持《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依家由 Tina 为你报道一次 Daily News。罗马天主教廷负责制定有关政策方针的办公室在星期一3月15号的时候明确地宣布，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无权祝福办理民事结合的同性恋者。梵蒂冈教义部星期一指出，神不可以为罪送上祝福。根据媒体报道，梵蒂冈教义礼拜一作出回应，教会是否有权为举行这种结合仪式的同性恋者祝福，答案是不可以。教义部补充话，一男一女的婚姻是神圣的，因此神父和神职人员的祝福不应该延伸到同性恋的新人。不过同时亦都指出，认同同性恋关系存在一些正面元素。教宗方济各强调，这个不是不公义的歧视。方济各在祖国阿根廷当主教的时候，一直支持同性伴侣得到民事法律保障，但是就反对同性婚姻。他在2013年的时候曾经讲过，我凭乜嘢去论断同性恋者？而在去年播出的纪录片当中，又话同性恋者都是神的儿女，有权拥有家庭。但是梵蒂冈随即澄清，指宗教不支持同性婚姻。而性小众天主教徒倡议组织新道士工总监就表示，梵蒂冈向同性婚姻说不，不单止令人失望，亦都预测可能有部分神职人员不会理这个决定。这边厢有令人失望的消息，那边厢就有令人欢呼的原因。日本札幌地方法院裁定，不承认同性婚姻的法律是违宪，是首宗相关裁定承认同性伴侣的权利，堪称日本同志平权运动的重要胜利。而受到压力，日本国会议员将会推动同性婚姻立法。这次的诉讼有六名原告，包括两对男同志、一对女同志，而提出控告的他们无法获得同异性伴侣同等的法律权利，要求政府向每人赔偿100万日元。法院指出，性取向同性别或者种族无法按个人意愿选择，同性伴侣连婚姻带来的部分权利亦都无法享受，是违反宪法第14条所列明每人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不可以因为种族、信仰、性别、社会地位或所属家族而有所歧视。但是法庭就驳回原告索偿的要求。在法院内面，原告代表律师在彩虹旗包围底下高举迈向婚姻平权一大步的标志，而少数公开同志身份在在野党的议员美加奈子亦都贴文对裁定表示非常高兴，敦促国会修改民法，将同性婚姻合法化。而目前东京等地有四件相关诉讼待审。日本现行的法律规定，婚姻基于两性的互相同意，被解读为婚姻只限于一男一女之间，同性伴侣无法承受对方遗产或者成为子女的监护人。虽然不少地区有伴侣认证制度，方便同性伴侣租屋等等，但是有关条文就不具法律约束力。这一节的 Gini News 报道完毕。 唔該曬 Tina。嗱呢一 part 我哋聽聞喺日本咧就係出現咗呢個 7.2 級嘅大地震啦，咁以及就係有呢個海嘯嘅情況啦。咁希望即係一切安好同埋平安啦。咁但係與此同時，我哋聽到呢個法院嘅最新嘅判決咧，我又覺得咧係時候咧，即係有關喺日本方面嘅翻制度咧，傳統嘅翻制度啊，牢不可破嘅翻制度咧，係時候要經歷一場嘅震盪，就與時並進，終可以俾翻咧即係同性嘅伴侶咧一個合法嘅地位啦。OK， 咁但係與此同時咧，頭先你又提到有關梵蒂岡啦。我都話啦，大家對於即係方濟各咧嗰啲一啖砂糖一啖嘟嗰啲間唔中就無啦啦同志友善，間唔中就會收翻自己言論咧，就唔好抱存太樂觀啦，係咪？ 嗯。 咁最近梵蒂岡已經係講到明啦。咁因為咧，其實有一啲唔同教區嘅一啲即係神父啦，就係問：咁我可唔可以有權去祝福一啲同性嘅伴侶先？如果佢哋真係上嚟求助也好，又或者要求我哋祝福嘅話，咁而法庭。唔係法庭，就係、是、呢個教廷啦。OK， 咁但係咧，記住教廷咧，佢嘅今次發表嘅言論咧，係其實係經過方濟各咧就批准， 係啊， 係啦，有佢嘅 blessing 咧，然後先至可以講嘅。即係換句話講咧，其實都係代表方濟各嘅立場嘅，就話、是、唔可以咧祝福同性嘅結合，因為佢哋覺得咧唔可以祝福罪，罪惡嘅，我哋係罪惡嚟噶。佢話我哋可以祝福咧一啲有罪嘅罪人，但係唔可以祝福罪惡本身咁樣。嗱，咁都預咗㗎啦，我覺得唔係啲咩新鮮嘢啦。咁但係我想咧就套用咧就係、是、大姑媽最近嘅反應，我覺得好正咯。因為最近大姑媽咧就就住有關即係今個星期啦，梵蒂岡嘅言論嘅時候咧，佢話簡直偽善。點解偽善呢？因為大家知道佢冇幾耐之前咧，未有一套戲嘅，就係、是、港劇自傳嘅，就叫 Rocket Man 嘛，香港都上過啦，係咪？ 舊年年尾嘅事啦。 係啦。然後跟住佢喺個 tweet 嗰度咧，佢爆咧就係話，其實你大家知唔知道當年呢一套關於我自傳嘅電影，梵蒂岡係有份投資嘅。梵蒂岡嘅國務秘書長係投資咗85磅英镑。 係。 然後跟住佢就話：嚇，你居然投資喺我套戲嗰度，就覺得應該可以賺到錢。然後跟住而家你就唔祝福一啲同性伴侶，你有冇偽善啲啊？跟住佢就加咗个 hashtag 就系 hypocrisy 就系、是、伪善啦。 嗯， 咁但系佢哋可能系即系为咗赚钱咯。 但我错重点啊，85磅嘅英镑去投资一套电影、哦。 嗱，其实好削嘅啫。咁但系都系有投资啦。即系从呢个投资电影嚟讲咧，其实就真系好鬼削嘅，好嘅孤寒噶啦。所以冇乜 say 咯。咁但系问题啊大姑妈强调话：，喂，我套戏你有投资啦，你都应该有睇啦。你作为小股东，套戏讲咩啊？其中一个最重要嘅主题就系我同我嘅丈夫 David 就系点样透过同性婚姻去寻找我哋嘅快乐啊嘛。 系 你又投资我套戏讲同志婚姻，而家你又反对去祝福同性伴侣结婚，你呢啲唔系叫伪善咩？ 同埋佢話我唔祝福啲同性伴侶，但係我覺得咧同性伴侶都有正面嘅元素。呢、這個其實我係有啲啲唔明嘅，即係你唔祝福覺得佢哋係罪，但係你又贊同佢哋某一啲方面其實係做得好 嘅 喎。 係啦，咁即係我嘅罪係有正面嘅元素啊。 係啦， 即係你可以唔祝福佢，但係你可以讚美佢， 同埋你可以賺佢哋嘅錢。 係啦， 所以就可以投資呢套電影，雖然只係85英镑咁雞。 你唔可以，你唔会参加同性恋活动，但你可以支持同性恋活动。 哎呀，好混乱啊！即系成件事讲， 明唔明啊？我哋嘅嘉宾明唔明我哋讲咩啊？系啦，唔明啊！呢啲唔系人讲嘅嘢嚟噶，但系咪神讲嘅嘢咧？系神棍讲嘅嘢咧？ 呢、這个就唔知啦。 由你自己去做个分析啦。OK， 好啦，我哋言归正传啦。咁啊，嘉宾坐定定喺度啦。我哋全部都系戴晒口罩嘅，好乖噶。 系啊。 但有个人好作状啊。今日咧，佢无论戴嘅口罩颜色咧，着嘅衫啦，对鞋啦，条裤啦，系一个通嘅。 喂，对袜系唔系同一只色嘅先？ 唔系，对袜系玫瑰花嚟嘅，玫瑰花 pattern， 但系黑色嘅。 哇，佢真系作状到啦，完全系由头到尾都系枣红系咪？呢件系咪叫枣红？ 系啊，但系呢个啡啡地，但系你话我作状咧，因为我哋今日去一个好即庄严而神圣嘅场合，唔系教会，系圣上殿开张。 所以你代表自己人去着到一身红卜卜咁样去啦。 靓啲系啦，我着靓少少嘛，因为我知道都会有影相嘅环节嘅。咁我代表自己人节目，咁系梗系要着好啲嘅啦，系咪 ？OK， 老板系咪咁谂啊？ 嗱，老板啊上嚟啦。咁啊，原来咧其实老板唔系第一次上嚟嘅，但系对上一次原来3年前咯。 系啊，3年啊，时光飞逝。 OK， 咁即佢就系 Kelly 啦。另外一位朋友仔，你介绍下 Kelly。 佢係咧，我哋因為今次開張新店開張咧，有一個展覽嘅，就關於親密嘅。咁我哋有個策展人，佢係嘉橋。 嘉橋你好 ，OK。 嗱， 我哋rehash 下啦，三年前啦，咁其實因為阿 Kelly 咧，就係嗰陣時啱啱開始做老闆娘啦，就開咗一間係專係 for 女童。而設嘅一個性商店啦， 係 啦，咁但係咧，原來已經經營咗三年啦， 其實四年啦，嗰陣時啱啱上嚟嘅時候，我哋做咗差唔多一年，咁我哋其實而家踏入已經第四年啦，今年。 OK， 咁啊，係好啊，真係太好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喺呢個疫情底下咧，好多嘢都即係其實要喺度口守住係好艱難嘅一件事嚟噶嘛。 冇錯。 咁轉頭問下你啦，咁到底其實 sex toy 呢一個行業咧，會喺疫情嘅情況底下有幾大影響咧？反而係咪調翻轉可能令到個銷量高咗咧咁樣？咁但係因為咧，其實原來就算你開咗四年嘅呢個即係性商店啦，咁今日咧就有一個即係新嘅 function。咁啊 ，Coco 兩位介紹，你因為你去咗啊嘛。 佢嘅 function 即係你意思去間鋪頭入邊，即係有啲咩新嘢係咪啊？咁我今日去到嘅時候， 唔係今日個 event 係咩嚟嘅？你可唔可以解釋下個性質係咩 ？event 除咗即係 opening 之外咧，亦都有展覽啦，亦都有一個即係表演喺入邊啦。因為 Kelly 嘅新鋪頭咧，其實就比之前係大咗好多啦。咁亦都可以即係容納到更多嘅人，可以做一啲更加即係不同嘅事情咁樣咯。 係啦，咁所以今日咧，你哋 event 就叫 Let's Play 嘅， 係 睇下點樣 play 法下。咁但係喂，你答咗我先啦。咁但係喺疫情嘅情況底下，一年好多人都真係好慘啦，尤其是飲食業啦，個都要捱租啦，係咪？咁而嗰啲限聚令啊，即係幾多人一台啊嗰啲咧，我諗影響個即係生意額係好大啦。但係調翻轉嗱，因為我哋睇到一啲外電嘅報道咧，就係話反而 sex toy 咧。即係嗰個 demand 係大咗好多喎， 係啊，冇錯，因為大家都留咗喺屋企啊嘛，你又冇得出去玩咁樣，咁又成日 work from home 咧，咁樣好多人同伴侶一齊住啊，或者即係自己一個多咗留喺屋企咧，就多咗人玩 sex toy 咯。 係 嗰個安全套嘅生產供不應求，你有冇睇過新聞？ 係啊，係，但係真嘅， 真嘅，真嘅，真嘅。 哦 ，OK， 咁係嘅，即係嗰啲就算有穩定性伴侶嘅話，或者都可能會見少咗啦。 係啊，係。 係啦，我哋前幾個禮拜都有研究過，就算嗰啲可能已經有穩定嘅即係性伴侶嘅，即係可能甚至結咗婚嘅咧，咁但係因為好多都係啊呢一排呢一年都要留喺屋企啊，對得多就唔想做噶啦， 所以悶咯、 啊，唔係同埋對得多咧容易有摩擦， 係啦係 啦 係啦， 會嗌交， 同埋大家成日講即係 sex toy sex toy 咧，其實可能大家個腦海中都可能即係一個類似性器官嘅物體咁樣啦。咁其實今日去到即係 Kelly 嘅鋪頭咧，其實 sex toy 嘅即係嘅涵蓋嘅類型咧，已經係即係超出咗我嘅想象，我已經係見盡好多嘢噶啦。即系唔系话奇形怪状，而系哦，原来呢个都系 sex toy 嚟，即系可能系一啲香水啊，或者系一啲好性感内衣嗰啲就唔好讲啦，或者系一啲即系我自己都未见过嘅玩具啊，或者系一啲可能只不过系情趣用品咯。 唔系啊，而家个 design 直情去到地步咧，系同一般嘅电子产品系冇分别噶。你望上去吓，呢个 sex toy 嚟嘅咩？呢个唔系按摩器嚟嘅咩？呢个唔系一个樽嚟嘅咩？ 唔系，咁佢都会震动嘅可能。 我系啦，嗱，佢哋大部分 即系分别就系佢震同埋唔震啊嘛。 佢哋有啲系好简单嘅，即系我见到一个系好似一排香口胶嘅物体。即係黑色嘅一條嘢，完全冇任何花巧，但係佢又係會震。 我記得咧，三年前阿 Kelly 上嚟嘅時候咧，都介紹過咧有一隻類似係唇膏樣嘅一個 sex toy 嚟嘅。咁但係咧，咦？佢啱啱拎咗一啲出嚟嘅時候，我可唔可以影相俾啲聽眾睇睇？喂，我覺得有一個係我一定會好中意嘅，因為成個洞成個嗰個形狀咧係一個貓爪嗰個肉球嘅形狀嚟噶，係好得意，好 Q 喎呢個。 係咯，可唔可以講下即係譬如 sex toy 咧嗰個演變咧係咪？其實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等啲人買到翻屋企啦，就算俾第三者見到咧，都唔會咁容易發現嗰係 sex toy。 係噶係噶，尤其係咧，即係譬如香港地方好細咧，有啲好多同屋企人一齊住咧，咁啲 design 就會 design 到完全唔似傳統嗰啲形狀嘅 sex toy 咯，仲有好多唔同 shape， 譬如我手上呢條香蕉咁樣啦。 哦，香蕉就好明顯啦。 係啊，但係你就會當覺得佢係一個擺設咁樣咯。 但係如果你屋企譬如有小朋友咧，佢哋真係拎上手當玩具咁玩咧，其實都冇事嘅喎。 係啊，我哋試過有個朋友有個小，即係有個屋企有個小朋友咧，就有摸過我哋條玩具，然后佢自己喺度玩，好搞笑，喺度玩爸爸妈妈游戏咁。 系咯，一物两用咯。其实已经而家呢个 design 有乜所谓啫？咁对于个小朋友嚟讲，啊真啊，仲好玩添。 好多玩具都系会震噶啦，会喐噶啦，系咪先？冇乜分别嘅啫。 小朋友生牙仔嘅时候咬嗰啲玩具， 其实佢系嗱，你形容得好啲，就好似系小朋友生牙仔磨牙嗰啲啦。咁但系可能如果有养宠物嗰啲咧，就系啲狗仔又系攞嚟咬嘅一啲嘅玩具咯。 系咯， 吓 咁而家就会哔哔声。 咁所以而家越嚟越似嘅时候，会唔会有阵时你会攞错嚟用咧？ 或者一物多用咁样系嘛？ 系一物多用。 唔系，好似阿 Kelly 话斋咧，其实嗰啲玩具咧本身已经系，即系你好似以前咁样咧，哇！你梗系有咁密收咁密噶啦，即系有时咧你要搵翻出嚟用咧。嗰個哎好攰，我唔想揾，仲住塞咗喺邊個床下底。但係而家即係呢啲玩具，可能你用完洗乾淨，或者你擺一個即係好即係可能即係唔係茶几啦，或者可能酒櫃桶啊，或者可能枕邊嘅都放一個，其實都唔會話太過突兀咯。你見到或者有時有朋友嚟到，亦都唔會話咁尷尬咯。咁同埋 唔係啊，同埋你擺喺櫃嗰度，你當裝飾品咧都冇事嘅，其實 都會㗎。 你就咁攬眼睇，你點會覺得嗰樣係 sex toy 啫？如果你話啊呢個係 sex toy， 你可淨可以鬧佢心邪啊你咁樣。 尤其是呢個咁嘅呢個咁嘅貓爪公仔咧，我一見到應該點會聯想到係用喺嗰度？ 唔係，但你就咁而家你話俾我知係 sex toy 咧，我望住我都嚇咁，其實係點用嘅咧？ 想問嘅，因為變到佢有啲香蕉型嘅 sex toy， 大家就容易去聯想到啦，即係好容易聯想到。但係有一個就頭先貓爪嗰個啦，同埋一個咧。我唔知道覺得佢係似一隻豬仔啊，定係似一個恐龍啊，定係因為佢條恐龍嘅尾嘅，咁但係咧佢又有一個好似圓 blue 嘅嘴，咁但係嗰個圓 blue 嘅嘴咧。 嗰、那個係咪啜口嚟㗎？係 啦，係 啊，等 Kelly 解釋下。 冇錯冇錯，嗰、那個其實係一個吸啜器加舔舔咁樣咯。哦，即係佢呢個口咧，就係佢入邊有條脷仔嘅，咁你開著咗佢會喐，同埋會有吸啜嘅感覺咯。咁佢條尾就識震嘅，係啊，所以你可以用盡曬全身咁樣。 哇！真系由头到尾都咁好味啊！真系， 即系其实你影张相俾大家睇下，放上 Facebook。 或者你上到去 Kelly 嗰度，其实即系我自己嘅感觉啦，就好开扬嘅。其实就唔会好似即系以前咁样，哇！去啲地牢啊，即系密不透风啊，因为佢其实系一个即系有一个好大嘅玻璃窗咁样啦。其实外边亦都望到入嚟，亦都望到出去啦。咁其实都系尖沙咀嘅一个即系繁忙嘅街道嗰度啦，新铺啦。咁其实会唔会即系有啲点解会选址喺呢度，或者系点解会拣一个咁样嘅地方或者咁樣嘅格局去開呢個性商店嘅咧？ 因為咧，其實我哋之前間鋪頭咧就喺啲嗰啲叫咩商業大廈入邊嘅，咁就匿咗喺個商廈入邊。咁其實我哋一路以嚟由第一日開 Let's Play 開始，我哋已經好想要今日呢一個咁嘅地方，即係有個落地玻璃窗對住街嘅。咁個玻璃窗側邊就有個地台，咁啲人可以喺度 hea 啊，可以傾偈啊咁樣。咁所以我哋後屘即係物色，其實物色咗一兩年噶啦，咁就揀咗呢個地方，係因為我哋好想，即係我哋唔想就係賣嘢咯。我哋想個地方係可以俾自己人一齊聚埋一齊，有空間俾人交流嘅，同埋我哋個招牌，因為我哋 Let's Play 跟住有個彩虹咁樣，即係我哋好想做一樣嘢，就係同志呢樣嘢，小眾嘅店都可以面向街嘅，都可以面向陽光嘅。 我覺得都係一種公眾教育嘅一部分嚟嘅。因為除咗即係其實除咗你間鋪頭之外啦，我而家見到即係譬如有時銅鑼灣咧，你一望上樓就已經，咦嗰間係即係性商品店嚟嘅，同埋大隻招牌嘅，又係落地玻璃咁樣嘅。即系同以前嗰只真系遮遮掩掩啊！即系要阿松介绍你嚟先揾到嗰啲咧，即系另外一个世界嚟。咁我觉得睇 sex 就应该系咁啦，即系好似嗰间廿四小时嗰间日式嘅 supermarket 咁啦。咁里面总系会有一个角落就系摆嗰啲性商店噶嘛。一入到去就问你够称味噶嘛，嗰把声好鬼味噶嘛。咁我觉得好啊，即系嗰样嘢就系、是、啊，佢又唔会。要捐窿捐下先至去到嗰個角落嘅，係人都會經過到嘅，即係令到嗰樣嘢咧好 visible 啦，同埋好正常化、生活化咧，其實係要咁樣教育咯。 冇錯冇錯，同埋我哋有一地方大咗咧，一個好大原因就係我哋想喺嗰度有多啲事情可以發生。 咩事情發生啊？ 多啲好多事情可以發生， 性商店可以有咩事情發生啊？ 唔係，我哋想做多啲 event 啊，即係workshop 嘅，即係之前咧一路都係要同去機構度做啊。咁所以我哋而家咧想，譬如而家個 possibility 多大好多啦，可以做放映啦，可以做今日音樂啦，亦都我哋今日有一個 展览嘅开幕啦，咁样系、我哋想做多少啲嘢去讲性，去讲性别呢样嘢。 嗯，系啦，咁有位艺术家就坐喺度啦，咁啊转头先至可以即系慢慢同你倾下啦，即系点样可以透过即系艺术嘅表达同埋创作，即系让女童嘅 intimacy 又即系性小众嘅 intimacy 可以以呢一种方式去话俾人知咧，让嗰样嘢正常化同埋生活化咧。咁但我想问一下啦，即系。都要問一下老闆娘先，因為你作為女性去run一個即係所謂即係 sex shop 啦，其實我覺得唔容易嘅地方就係因為你打開門做生意咧，係任何人都可以入嚟噶嘛。 啊、 有時可能有一啲奇怪怪嘅人，我諗你都遇過唔少啦。 有。 係，例如遇過啲咩？ 例如我哋喺上一間鋪嗰度咧，同層嘅咧就有啲有啲南亞裔人士嘅一啲公司咁樣咯。咁然後我哋啱啱搬去頭嗰一個禮拜咧，就有個隔離鋪嘅南亞裔嘅男士咧，就飲住罐啤酒咁成身酒氣咁行。入嚟，跟住就好粗鲁咁就拆开咗一个我哋其实系 pack 好咗嘅盒嘅产品啦，咁 which 系一个 dildo 嚟嘅咁样啦，咁佢已经冇问就拆开咗啦，跟住佢咧就俾，即系佢就摆咗喺自己嘅下边， 嗯， 咁然后就话啊，我用唔用到咧呢、這个咁样嗰啲咯，跟住嗰时得我自己一个人睇间， 哇，呢个摆到系性骚扰嚟， 系啊，跟住之后佢就喺度开始喺度讲啦，就话咩我同我老婆啊性生活点点点啊，佢话其实我已经好够用噶啦，唔使用呢啲啊咁。咁样咯， 咁你应该 sell 佢第二啲啦。 系啊，跟住之后其实佢一开头我以为佢真系有心想知嘅，但系慢慢去到中间，我觉得佢开始变调啦，即系开始走了调咁样啦个对话。咁跟住之后我就系咁，我已经系咁拉翻啦。咁但系去到最后，佢就同我讲话：你想唔想睇下咁样咯？我间铺喺隔篱咁样咯。 哇，咁啊，你真系其实喺呢一刻当下，其实应该要报警咯。 系噶，我咪即刻因为铺头有闭路电视嘅，跟住我就即刻望一望收银上面个闭路电视。咁佢又跟住我望一望闭路电视。 咁佢即刻笠晒水啦。 系啦，佢知道闭路电视，佢就走咗啦，逃之夭夭。 哎呀，真系离谱啊！ 都有啊，有听闻就系有啲即系男。试啊，走入去嘅时候话啊，可唔可以试呢啲啊，试嗰啲啊，或者已经系即系除紧裤咁样噶啦。 系啊， 我都听过呢啲咁嘅 case 发生咯。不过我觉得即系 Kelly 呢一个铺头另外一个特色之处咧，就系因为佢主打系女女嘅，所以其实系即系你可以当系真系嚟呢度系一个即系唔系话我要揾性去开心嘅，今次我要揾啲嘢翻屋企 happy 下嘅，而系你会睇到一啲咧关于即系女性嘅，即系可能需要嘅用品啊，或者即系我都见到有月经杯啦，或者系一啲即系卫生用品啊，或者可能系有啲香水啦，亦都或者系一啲即系衣服啊，或者系一啲服饰都可以买。其实佢似系一个咧即系同志嘅性商店咁样咯，直头系一个同志性，同埋因为门口咧佢嘅地毡已经系彩虹噶啦，所以其实系。即系我望到今日嘅即系嘉宾咧，即系好多唔同类型啦，即系有 gay 啦，咁 lesbian 就系为主啦，亦都有即系 trans 嘅朋友啦，亦都有 straight 嘅朋友嚟到，咁其实系一个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几开心嘅一个嘅合体。 嗱，市场我觉得主打系女童啊，当然好啦，因为就喺呢个 market 里面太少系专系服务呢一个即系社群啦。但我觉得即系打开门做生意咧，其实任何人都应该无人欢迎嘅入嚟。等你打開眼界，等你知道哦，原來喺性嘅空間裏面有另外一空間，你現前係完全以前係不為意嘅，咁都係一個好 educational 嘅一種方法嚟嘅，其實。 係啊，冇錯。我哋因為有我哋咧，其實成日開鋪四年咧，我哋成日收到 inquiry 就係有好多男士問我哋男仔入唔入得嚟㗎，或者有啲 couple 直嘅 couple 問我哋啊，我同我男朋友上嚟，我男朋友係咪喺出邊等啊咁樣咯？跟住我哋就話唔係㗎，我哋唔係咁㗎，即係我哋想做到嘅就係頭先 Coco 所講。所有不同性別性向的人可以在這裡交流到傾到的認識到對方 是啊，其實不多不少可能你或者都是提供少少所謂即是 sex 上面的 counseling 的服務都不定的，即未必是那麼濕入啦，因為那個真的要拿證牌你才可以幫到一些即有啊性需要啦，即係性治療方面嘅嘢啦。但係其實即係點樣得到一啲好簡單嘅歡愉啊？點樣可以增加你哋即係兩情相悅嘅一啲趣味咧？其實你完全真係幫到 嘅 喎。 係啊，係好多人問嘅，因為我本身係社工嚟嘅，咁、 哦、 就好搞笑啦。即係其實好多人會上嚟傾下偈咁樣咯，即係失戀又揾下我哋咁樣。 咁、啊、但係通常問得最多嘅一啲性疑難係乜嘢咧？ 問得最點樣有高潮咯？ 係、哦 okay, 啊，呢、這個永恆都會問 嘅，永恆嘅問 題。多數是女仔問咯，男仔就應該好少噶啦。 男仔就另外一樣嘢衰嘅就係永遠就係淨係掛住高潮咯，嚇、啊！即係其他嘢就已經唔理噶啦，咁樣咯，係咯。 或者你會唔會諗下遲啲賽作啊啲講座係如何即係得到高潮，或者即係揾一啲即係可能醫生啊，或者一啲即係呢方面知識專業知識嘅人嚟做一啲講座咧？ 係啊，想啊想啊，因為而家有地方就想做多啲，做咗啲呢啲嘢咯。 系啊，我以前譬如去开，我即系两三年前我喺伦敦嘅时候咧，因为你知道佢嗰啲圣商店咧，哇，好似喺弥敦道咁样噶，喺最旺嗰啲地方咧。咁然后我入到嘅时候，系见到好多直人 couple 咧，系大家一齐喺度拣嘅，即系原来大家好似一齐去买餸咁样咯。系噶，冇完全冇任何尴尬嘅神色噶。 系啊， 咁我觉得正常嘅性文化咪应该系咁咯。有咩问题啫？佢哋系男女朋友也好，佢哋结咗婚嘅两夫妇也好，又或者只不过系而家两情相悦嘅性伴侣都冇问题噶。系嘛？ 我可以大胆地讲，其实 Kelly 间铺咧，细路仔都入得嘅。 因为太似玩具啦， 因为太似玩具，同埋成件事系唔会话好渲染个色情啊，或者系哇呢度有一个攞女，嗰度有一个攞男，又即系都有嘅。咁但系就唔会话好多咯，同埋即系嗰个走动空间好多，同埋啲嘢都系好亲民啊，都啲嘢都好 colourful 咧，好即系好即系我谂系大人细路都啱。同埋我见到即系 Kelly 嘅屋企人都有嚟啦，咁今日我哋可以一阵间都讲下睇下点样，即系你妈妈点会啊？我个女开性商店，点会啊？咁 系啊， 即系或者要讲一讲之后，即系点样说服啊，或者点样同你妈妈去出柜？我系一个性商店嘅老板娘， 系啦，小朋友都欢迎噶。小朋友嚟到嘅时候，咁啊 Kelly 姐姐同佢讲啊 ，Kelly 姐姐想问你一条问题啊，你要答我啊，你知唔知你喺边度嚟嘅？你知唔知啊？啊，系啊！呢个圣山店，你就会终于可以解开疑团，知道嘅 身世之谜。 OK， 一点钟听下新闻报道之后，我哋继续倾啊。 好， 19.7度系有纪录以嚟最热嘅春分。此外，一道冷锋寻日喺华南北部形成，并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喺星期日朝早横过沿岸地区。受其相关的东北季候风影响，本周初华南沿岸早上显著较凉。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渐转吹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晚上显著转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9度。展望星期一早上较凉。本周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当规则的 一人。 大家今日係咪以為咧，即係 Let's talk about sex 已經開始咗啦？其實 早咗啊， 因為我哋實在太多嘅 sex news 要同大家講啦。今日因為我哋好開心咧，即係請到啦啱啱去嘅性商店喬千之喜，亦都擴充之喜嘅老闆娘 Kelly 嚟到同我哋即係接受訪問啦。 Hello， 大家好，我係 Kelly。 係啦，咁佢身邊咧就係今日咧，亦都喺個性商店入邊咧，即係個性商店嗰個場地入面咧，係有做一個展覽，就係、是、一個做一個女女 intimacy 嘅展覽嘅家橋陳家橋嘅。 喂，家橋你好，同你傾下偈先啊！我知道今日咧開張啦，喬千之喜嘅時候咧，咁呢個性商店我哋頭先提過啦，咁啊專係主打嘅 market 咧就係女童啦、女同志啦 ，OK， 咁所以 that's why 今日嘅 event 就叫 Let's Play 啦，個性商店都係叫 Let's Play 啦 ，OK， 嚇，咁但係有好多啲藝術嘅展出嘅、哦，咁其實其實你係希望可以透過創作去帶出一啲乜嘢嘅信息咧？ 其实咧，同 Kelly 咧喺度倾过一排，之后咧，发现佢哋想咧透过艺术或者透过将艺术融入去佢哋铺头入边，去打开一个讨论嘅空间啦，俾唔同，因为始终本身 Let's Play 咧本身系一间女同志嘅性商店嚟嘅，咁点样可以透过艺术 include 翻一啲譬如直嘅朋友啦，譬如一啲 gay 嘅朋友啦，譬如一啲 bisexual 嘅 artist 啊咁样，点样可以用艺术家佢哋呢一啲 sexuality 呢啲唔同嘅 sexual orientation？他哋透過一啲作品去開展翻佢哋呢個佢哋嗰邊嘅性別角色嘅討論嘅空間咧，咁樣 係因為咧講到即係女性咧，就算唔係講女同志都好咧，即係唔知點解我哋嘅男文化，甚至我哋性文化咧，都係覺得女性嘅情慾係不能宣諸於口嘅，就好似你哋個個咧都性女精得咁樣嘅。咁唔係噶嘛，係嘛？即係女性都有七情六欲噶嘛，即係點解長久地係壓抑得咁緊要咧？其實。 我覺得同華人社會文化嗰、那個、種精潔嘅諗法咧，即係好牢固，即係覺得啊，女仔就係要好有精操啊，或者女仔就係要被動啲嘅，唔可以太主動嘅，嗰種觀念好有關係咯。 咁但係女女之間嗰種嘅 intimacy 同埋嗰種嘅喺性上面嘅溝通咧，會唔會容易啲咧？嗱，起碼冇咗兩性角色嗰個牢不可破、好傳統、好僵化嘅角色定型先啦，首先，同埋女性，因为大家都有拥有大家即系身体有嘅嘢啦，咁所以即系容易理解啲啊，唔使同你，唉 ，Chapter One， 女性嘅生殖器咧，其实包括乜嘢嘅，唔使噶嘛。 但系因为 lesbian 实在太多种啦，咁同埋咧，因为咧喺即系我又唔知系咪喺环社区当中嘅大部分嘅 lesbian 咧，有一堆咧系叫做好好铁嘅 TB 啊。即係佢哋可能咧係好多時候個身份認同咧都係比較偏向男性少少嘅角色咧，所以甚至乎其實我有好多嘅一啲 TV 朋友咧同佢提及過咧話，喂你會唔會嘗試去研究一下 sex toys 或者係買啲 sex toy 翻嚟玩啦？唔使點樣要啊？我唔使喎，即係突然間會好抗拒咯件事。 我點喎？唔使喎，唔使啲乜嘢，唔使輔助喎咁樣。 係啦，其實好多時候咧就依然都會係有一班咧比較嗰個我諗係嗰個思想咧，即係覺得。吓唔需要呢啲嘅，咁我可以自己嚟就自己嚟噶啦嘛，咁嗰啲咯。 你嫌我唔够咩？咁即系嗰啲跟住嗰啲好 insecurity 啊出晒嚟嘅，系咪啊？ 亲力亲为嘅要。 但系咧，因为嗱，我作为一个可以话系顾客咁样嘅身份啦，去到 Kelly 铺头嘅时候咧，因为佢铺头入边嘅员工咧都系有唔同种类嘅女同志朋友啊，即系包括一啲可能 masculine 啲男仔瘦少少嘅 TB 嘅类型噶啦。有些其實好女仔的可以話好似其他女仔一樣咁樣嘅女仔喺度啦。咁我覺得呀，呢個大前提底下咧，其實唔同嘅女同志上到 Kelly 鋪頭，佢會覺得舒服啲去問一啲問題，因為佢唔會覺得我會唔會俾人覺得係異類啊，或者有一種即係嗰種自卑嘅感覺喺度，或者自己覺得奇怪嘅感覺喺度。 同埋對唔同嘅客就出唔同類型嘅 sales 嘛。 哇，係咁要好多人翻工。 所以就幾好玩，好多嘢發掘嘅 Kelly 間鋪頭，好似講翻啊家橋呢個策展呢個展覽啦，其實佢都係講翻即係女女嘅 intimacy 咧。咁我睇即係我去之前咧，我諗住梗係有啲好厲害嘅即係照片啊，或者係圖畫㗎。 咁但係係冇嘅。 唔係你唔使驚，你即刻唔驚啦。跟住 我唔驚，但係我就去即因，但係真係要用心去感受，或者可能真係要有多啲解釋先會明白。哦，原來因為藝術家係咁樣去睇女同志嘅，即可能都比較係，即我覺得佢哋睇嘅女同志都係好文青啊，或者好淡淡然啊，或者係比較即係好少女咯，即就唔係一啲好激烈嘅性嘅形象。 例如咧，有冇一啲嘅即展品可以嘗試去講下俾我哋聽？ 例如有一位朋友啊，佢叫 Ringo 啦，記得咁佢就話啊，佢記憶佢一位基嘅即 artist 啦，咁佢記憶翻佢細個時候咧遇過一位女，佢覺得係女同志嘅同學嚟嘅，咁佢就將嗰個感覺咧就做咗一個 video 出嚟，其實就會係一個類似喺個草原上面奔跑嘅 video， 咁但係有好多 caption 喺下低嘅，但係如果你唔講嘅話咧，即係唔解釋嘅話，可能佢未必會。即係睇嘅人未必知道，哦，原來呢個就係即係反映佢以前細個內心嘅感覺咁樣嘅。 補充 呢份作品咧，有一樣好搞笑嘅嘢，因為咧 ，Bingo 提出咗一樣嘢，佢就話嗱，男同志同女同志咧一個好似嘅族群啦，但係其實佢哋係完全冇 common 嘅興趣嘅。 係啊，其實係㗎。 佢話咧呢樣嘢咧，其實係佢做呢份作品嘅原因啊，即係我哋好似嘅大家，但係完全相反，完全冇共同興趣，點樣可以呢個大前提底下溝通到咧？咁樣呢個係有少少似佢呢份作品嘅起點嚟。 係嗱，我對於女同志嘅性嘅教育咧，好多时都系来自 Tana 啦、Maggie 啦， 几惊啊！来自 Tana 咯，女 Tana 嘅嘢咧 ，Maggie 多啲，女同志嘅性知识啦吓，因为我即系头先讲得啱嘅，因为男同志点解系男同志咧？就是、因為我哋對於女同志嘅係冇唔關心咯，唔關我哋事咯， 冇興趣咯， 冇興趣咯，啱㗎，係咪先？咁但係咧，我就發覺咧，我從佢哋嘅身上面咧，我先知道咧，原來女同志咧，對於手咧，尤其是手指咧，係有一種 莫名嘅追求 同埋重視嘅，係啦。咁我知道其實原來喺今次你嘅展出裏面咧，亦都好強調即係女性嘅手指啦嚇。OK， 嗰樣嘢點樣有象徵性啦、性嘅含義啦，甚至有實際嘅用途啦，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咧？ 因為其實始終你去做一個策展的時候你要跟其他藝術家講，誒呢個展覽其實關於乜嘢㗎？我哋希望你做一些點樣類型的作品啊，咁樣都有少少 background 俾到佢㗎嘛，唔會淨係話俾佢聽，我哋係一個性商業店嗰度搞展覽，喂正啊你啊咁樣，要俾少少information 佢 input 嘅。咁咧呢個時候咧，我哋就用咗手嘅唔同姿勢啦，嚟到做一個人字啦，等到佢哋有少少方向可以開始去諗呢個佢哋會。為呢個展覽做嘅作品有啲乜嘢啦？咁其中一份作品咧，其實廖嘉明嘅作品啦，咁佢就咧做一個關於口罩同埋親密感嘅事情喎。咁咧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啦？喺呢個 COVID 開始咗之後咧，有一個porn 嘅 genre 咧就叫做 COVID porn。係 啊，我知道、就是，我哋之前都介紹過。 咁咧佢就用呢個 COVID porn 嘅唔同 footage 咧，去做一啲剪咗一啲。剪走了性器官，但有些手的姿勢去，你知道他領緊一些上下喐動緊一些柱狀的物件咁樣嘅一啲動作，佢加入佢故事入邊做一啲背景畫面啦，咁樣咁類似呢一種，佢哋有不同的方式去回應翻呢個手的主題， 係。幾好啊！即係完全係嗰只咧，冇 show 到任何有問題嘅嘢。但係其實你憑想像咧，其實已經當中有好多性嘅含義，同埋每個人嘅代入都好唔同咯。因為對於女同嚟講咧，即係手咧可以係好 sexual 嘅器官嚟噶嘛。其實基本上係嘛？因為我諗我哋長久以嚟，我哋嗰個性文化咧，成日都覺得性器官咪就係性器官咯，即係嗰度咯嚇。但係其實唔係噶嘛，即係人嘅身體其實只要你有想像力，你用得其所嘅話，其實你不同嘅部位都可以一個好 sexual 嘅器官嚟噶嘛，係嘛？ 嗯， 同意。 我其實就想。都想問一問咧，即係我今日即係睇曬成個你開幕啊，之後另外亦有即係歌星咁樣表演啊，咁咧唱作人咁樣啦。但我自己好感動一幕咧，就係、是、即係Kelly 嘅即係屋企人都有嚟支持佢啦。即係我相信即係 Kelly 都應該冇我哋年紀咁大啦。咁係咪會其實同爹哋媽咪講，或者同屋企人講，喂，我開線上店，或者自己？即或者是女同志的身份都要一定 come out 埋，會不會遇到一些即尷尬或者很困難的事情嘅咧？ 係啦，邊一關難啲咧？ 你 come out 是女同志啊，定系 come out 我要搞性商店难啲咧？ come out 女同志难啲，女同志难好多。系啊，其实我 come out 咗冇几耐嘅啫。 哎呀， 我 come out 咗半年唔够啊。 哦，其实上次你嚟接受访问嘅时候都未 come out。 未噶，未噶，我系近呢半年先 come out 噶。 咁你嗰阵时话有冇话俾你听开性商店定系开士多嘅啫？ 因为 买玩具，买玩具， 玩具咯。我其实有啲复杂嘅，主要件事就系我。如果我要 come out 咧，其實我又要同時 come out 好多嘢，因為之前為咗要掩飾，我同咗個女仔一齊咧，就講咗好多大話嘅。其實對我媽媽，即係包括我搬咗出嚟住啦，即係包括我而家住邊啦，我而家係咪做緊呢份工？因為我本身係做緊份 full time 社工嘅，係啦。咁所以去到 quit 咗，然後全職去做 let's play 呢件事嘅時候咧，至於中間係一環扣一環，扣咗好多大話出嚟。咁但係上年點解嗰個時機呢，其實就係半年前我媽媽入院做咗一個小手術，係啦。咁其實係啲好輕騎嘅手術嚟嘅，手術仔嚟嘅啫。咁但係又咁啱嗰一排呢，我去睇呢個 Akashic Record 喎。咁呢傾傾下呢，佢呢個 Vida 呢就好鼓勵我，不如你同你媽媽出櫃啦。即係佢覺得我喺呢個位棘咗。咁又碰巧我媽媽又入院做手術。咁手術前即係雖然小手術啦，但係即係都有返咁上下年紀，即係你都會覺得哎要希望平安啦、啊、咁样。咁跟住前一晚就真係讲咗喺医院入面咁样。係啦，跟住佢手術完咗之後，就真係上咗嚟我同我女朋友屋企，跟住就終於見到、哦、原來我而家生活係咁嘅。 哦、OK， 我唔提議大家根據咁樣做啊，趁媽咪病你就先至嚟金貓，仲要喺醫院金貓，即係好彩係小手術， 係好少好少嘅手術。係 啦， 係啊， 咁所以唔好立亂用，都要揀場地。係 揀場地，揀場地，係啊，慢慢啦。同埋我家姐係一個，今日我家姐都有嚟，佢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嚟嘅，係啦，即係我家姐。在中間係咁滲，即係我家姐就一早已經知嘅，一兩年前就知道。咁佢喺中間就係咁滲俾媽媽聽啊，佢而家 即係佢係個滋潤滑劑啦。 係啦，佢就係係好正嘅 lubricant 咁樣咯。其實所以其實我係冇正式同我媽講話，喂，我而家賣 sex toy 咁樣，係我家姐同佢講嘅。係 咯，到 come out 冇耐，而家直情出席埋你啊，即係喬遷之喜。哦，咁其實已經係完全接受曬噶咯喎！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我覺得我媽媽好了不起，佢由一個都唔係真係好接受同志，都幾反感嘅媽媽，即係去到而家，哇！今日你諗下嗰個場合， 係咯， 又有 less， 又有 key， 又有 trans 咁樣， 係咯，真係會嚇親噶嘛！ 仲要嗰啲玩具都係，即係有啲都係 hardcore 少少咁樣嘅，即係有啲都幾性感啦，有啲性感。 你有冇進一步介紹媽咪用啊？ 我家姐有，但係我 你家姐有啊？ 即系咧，介绍下咧，我见到我妈已经自己周围摸咯，即系佢其实佢系好好奇嘅，系啊， 系哇，好开通啊，你妈咪 都 OK 我想象唔到咯，因为我以为佢都系比较保守咁。 系啊系啊，同埋、啊、我成日都觉得即系，尤其是我哋嘅文化里面咧，对于老人嘅即系性生活咧，同埋性需要咧，净觉得冇呢件事噶。 系啊， 我净觉得离晒谱，点会冇啫？梗 系、啊、 有性需要啦，咁但系可能个形式或者会同后生。生嘅唔系好统解嘅，咁、所以其实即系呢啲 sex toy 咧系祝福任何人嘅，不同年龄层、不同性取向等等啦。嗱，但我知道好似话喺你今次呢一个 opening 里面咧，都会介绍一啲可能比较 kinky 啲嘅嘢嘅，即系例如好似bondage 啊、S&M 啊，你知长久以嚟大家对于呢啲好似冇咁正常啦，所謂 call and call 啊嘅性行為模式咧，就有好多啲有色眼鏡噶嘛。咁、最近我哋聽到荷里活唔知道你有冇留意新聞咧？咁、有冇睇 Call Me by Your Name 啊？ 有啊有啊有啊。 咁裡面嗰個好靚仔、好高大嗰個美國男主角咧 ，Army Hammer 啫嘛，最近係鬧出好多啲風波啊嘛。就有佢以前一個拍拖嘅女朋友，咁就係突然間就控告佢，就話佢係性侵啦。喺個過程裡面，因為話佢咧好重口味，係啦，又中意即係 bondage 啦，甚至就指控佢話咧有 cannibalism。即係我諗咧個指控咧就係、唔係話佢真係想食咗佢嘅，而係話咧佢有時即係 send 啲 message 咧，即係你知咧有時我哋啲打情罵俏咧，啲 flirting 咧都係話，哇我愛到你啊，愛到想吞你落肚啊咁樣。 喂，由你个头食先咁啊！ 系啦， 一啖一啖。 嗱，我自己睇法，我就觉得咧，即其实讲真，即每个人喜欢嘅嘢都唔同嘅，系咁，所以重口味啫嘛。咁只要两情相悦咧，就冇问题嘅。但我谂 Army Hammer 最大嘅问题就系你同人哋差 開始拍拖無奈，你都未知對方對於你有幾熟啦，係咪先？咁而你咁快就去到呢一步咧，咁可能對方真係有少少即係驚惶失措啦，同埋佢哋真係可能唔願意嘅喎。咁所以呢樣嘢喺即係冇 consensus 嘅情況底下，未構成係性侵咯咁樣。咁你點睇咧？即係有咁多有色眼鏡睇呢啲較為 kinky 嘅 sex。 其實我覺得咧，即係較為 kinky 或者 BDSM 本身咧，其實係一門溝通嘅藝術嚟嘅。其實如果你要好深入咁研究佢，而唔係只係戴有色眼鏡，我咪打咯，咪綁咯，滴立咯咁樣。即係你真係去睇下佢入邊嗰套規矩，嗰、那個 consent， 即係佢要有嗰個 safe words 同埋嗰個溝通咧，你就會覺得啊，呢、這個其實係一個關係嘅昇華。因為點解你要好信任對方？即係你要好信任對方，知道哦，你呢個位置要停啦，或者可能去做比較主動嗰一方，其實要好知道其實對方承受到嗰個底線喺邊咧，佢中意啲咩咧，即係嗰個溝通其實係比起一般嘅性愛嚟講，我自己覺得係更加需要 同埋，同埋可能係你一種昇華都唔係 嘅， 係啊，咁但係當然啦，喺嗰個過程裡面其實要學嘅， 冇錯， 係啊，要學噶。而唔係可以立亂嚟嘅，同埋你真係其實要對對方係好有嗰個信任咯，然後真係有足夠嘅溝通，然後對方係覺得可以試下，你先至肯，先至會嘗試行過一步咯。 係啊， 咁如果過程裡面亦都應該要循序漸進咯， 冇錯。 即係正如你所講就係 safe word。即系永远咧，即系都系我哋都以前讲过啦。就算点样滴蜡啊、BDSM 啊、点样鞭啊、点样劈你都好啦，都系有一个 safe word 嘅。就系话，如果你到嗰刻你真系唔舒服想停嘅话咧，你就嗌嗰个字嘅。 系啦， 而嗰个字咧唔可以系一般嘅字嚟嘅。 烧卖咁样。 系啦，无啦啦，系啦，系啦，即系同性一定要冇关嘅，烧卖、月饼咁样，咁就会停噶啦，咁样。即系千祈唔好啲 safe word 就系、是，唔好啦，咁样唔得噶啦。即系以为你嗰啲系情趣嘅对白嚟噶嘛，系咪先？烧牌好啊 ，完全冇啦，能同你一秒会 turn off 咗咯。 又或者讲阿妈个名字，都即刻会即刻会识制。 唔係，我見呢啲產品咧，其實 Kelly 嗰度都有得賣嘅，咁我哋大家可以即係上去即係參詳一下啦。但我又覺得咧，即係 Kelly 有冇一啲除咗即係性玩具以外咧，係你哋依、這個即係你依個 Let's Play 係主打或者係你哋獨有嘅貨品嘅咧？ 除咗性玩具之外啊？ 係啊，即係我見好似有啲即係好似有啲我唔知係 lubricant 啊，或者係一啲 cream 啊。 獨有啊！如果真係好獨有咧，就玩具會多啲嘅。但係如果玩具類以外咧，譬如我哋會有啲卡牌嘅遊戲啦。 咩話？ 係咩嚟㗎？ 卡牌遊戲 係咪除衫㗎？ 啤牌 即 係 輸咗要除 衫。佢其實唔係啤牌，佢係啱啱早幾個月咧，台灣嗰啲叫咩募資即 Kickstarter 嗰啲咧，類似嗰啲新出新 design 嘅一副牌嚟嘅。咁佢就係玩前戲咯。咁其實我覺得好正，即係嗰個係好啱，譬如。其實很多人不懂做前戲啦，第一類人就係、是、咁，佢就會完全抽牌。 好多人以為食一餐飯就係前戲嘅。 係啊，咁佢就會有好多 instruction 咯，圖謀並謀咁話俾你聽，你要做啲咩？ 哦，係啊，即係跟足副牌去做。 係咧，就抽，跟住再揼一個時間嘅色仔，譬如15秒咁樣，咁你就要做呢件事15秒啦。 哦，幾好喎，幾好玩喎。 可以介紹翻我上次講嗰位女明星啊，即係佢話佢老公咧唔識挑逗佢啊。就係暗示就係話老公咧一嚟就嚟噶啦，但佢其實佢就想個老公即係你俾啲前戲我啦，即係挑逗下我啦。咁我諗呢個牌咧， 係啊係啊， 佢有用， 高唔高難度㗎？ 唔高難度。非常之 拱曬橋咁，真係做唔到 嘅 喎。 佢好 easy 嘅啲嘢，但係咧，我覺得除咗 for 啲唔識做前戲嘅人咧，我哋親身試玩過咧，發現如果一齊得好耐嘅 couple 都係好啱，因為咧，你有冇發現如果一齊得耐咧，你係有一個 sequence 做愛的 sequence。 係啊，好似一隻新歌嘅歌名咁啊，好快會上榜做愛的 sequence。 唔係，我即刻喺我個腦裏邊諗一諗又冇嘅啦。 你會 唔係啊？係會落咗去個 pattern 度㗎。 係啦，你係有一個好慣性 pattern。我已經知道你一開頭一定是石耳仔的了，耳仔又繼續垂下去了。 但永遠不會垂到底的，這樣上上就停了。這樣 因為發現這副牌呢，它其中一個好處就是它會 break 了你的 sequence，因為你隨機抽的而已。 好啊，好啊， 是啊， 而且你跟牌做的時候呢，就不會是那麼特意，但是都是玩個 game 嘛， 是因為大家在個 game。 是啊，如果你無緣無故平時做慣這個 pattern， 無緣無故你 喺一个唔同嘅方位嘅时候，做咩嚟？咁几好啊，真系。 或者系咧，即系好似系平时做开，咦？点解唔系做呢啲嘅？即系可能又会刺激翻你去谂成件事，我点样可以做得更好咯？ 系啊，佢啲动作好简单嘅啫，即系都真系用下口啊，锡下，譬如啜手指咁样呢啲咯。即系呢啲可能你平时未必会成日都做咁样嘅嘢咯。 系系。咁、啊、但系疫情嘅情况底下，即系前嗰排我哋咪成日都听到咧，各国咧有一啲即系卫生署啊，会出一啲指引嘅，都系提议大家要戴住口罩做噶嘛。其实 可以面对面， 系啊，就算是相熟的性伴侣都要这样做啊。其实咁，但系真系我想下，唉，咁系嘅，要安全嘅。但系嗰件事点可以令到嗰样嘢，即系你戴住口罩就好 clinical 噶啦嘛，你好难同性系扯上关系嘛。点样令到戴住口罩都有只兴趣咧？ 扮医生啦， 系咯 ，role play 嗰啲 role play， 系 role play， 成日都扮医生，扮咗成年， 成日都扮下啲护士啊，patient 啊， 唔同科咯，今次外科，下次内科咁 样，系咯， 泌尿科 你都应该买好多啲即系 cosplay 嗰啲用品噶啦。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系嘛、啊？最好买咩啊？其实最多人中意扮咩？ 水手效 果是吗我家都有一套 我不想想、啊、你們已经讲完之后我不想想就穿了个样 但我一套不是拿来这样用的我是想着去那些化妆舞会呢我真的买了一套水手装因为我不知道在那 些出入口店呢真的那些蓝色那些呢然后后面有一条领那些呢、 嗯、真的男仔的 男仔的、 哦 系， 唔系，因为佢讲嘅水手校服系一定系女仔日本嗰啲， 或者美少女战士嗰啲， 系咯，咁样即系可以增加多啲情趣咯，系咪先吓？咁、所以都系好嘅一样嘢嚟嘅，咁希望你嘅即系市场就越嚟越扩大啦。 嗯 ，OK， 咁啊，通常你嘅营业系去到几点钟噶？ 十点， 十点咁早啊？ 二至十咯。 唔系通常呢啲性商店系越夜越美丽嘅咩？ 我哋又冇开到咁夜，因为去到咁夜咧，其实条街又冇乜人，尤其今呢一两年限聚令咁样疫情咧，其实咧差唔多去到八九点咧已经冇晒人嘅条街。 系啊， 即系之前有十点个堂食嗰阵时咧。 系啊，咁啊，希望陆续放宽啦。OK， 咁啊，而家即系世界各地都讲即系几时可以回复一个疫情之前嘅所谓正常啦。咁、但系我觉得经历咗呢一疫之后啊，我哋系咪真系完全回复？翻以前100%嘅正常咧，定系我哋要改变我哋点样去挑战我哋生活嘅即系规则咧？咁样啊，亦都希望可以透过今次嘅访问去刺激一下，谂下大家嘅即系平时嘅性生活嘅模式系咪都可以系时候有啲冲击、有啲改变咧？咁样咁、今日再次多谢两位朋友啊， 系 OK， 得闲我哋都会嚟帮衬下噶啦。 好啊，好啊 我都谂住再上去噶啦，趁冇乜人嘅时候， 再 慢慢拣啊， 系啊，再抡下啲艺术品， 试晒你哋啲试用。 抡下， 睇得唔够深入。 OK， 咁希望下次再上嚟倾过啦。OK， 拜拜， 多谢，拜拜。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好有信心，香港喺中央全力支持下，会繁荣兴旺，再创高峰。林郑月娥昨晚在以视像形式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香港专场发言。香港专场的主题是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林郑月娥说她对香港和香港未来发展的信心建基于全国人大所作的两项重大决定，即是去年6月制定的香港国安法，以及为落实爱国者治港早前通过关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他说这两项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作出的重要决定，让香港重回正轨，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维护国家主权，确保香港繁荣稳定。政府就强制检测公告刊宪，要求在指定期间曾经身处五个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分别是铜锣湾加路连山道37A号加路连大楼、鸭脷洲大街147号利丰大厦、蓝田平田街18号平田村平线楼、粉岭一明路18号华心村华冠楼，同埋坚尼地城山市街27号。 另外，天水围天寿路十五号天富苑齐富阁同富善同善富阁早前因为有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被纳入三月十九号嘅强制检测公告。政府今日喺粉岭华心村罗马广场增设流动采样站。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在本港的接种计划昨日第23日，过去的24小时一共有12宗送院个案，其中10宗已经出院，1宗留院观察，1宗未经治疗自行离开医院。另外，截至昨晚8点的过去24小时，本港一共有大约26300名市民接种了第一剂疫苗。由150间派对房间负责人所组成的派对房间苦主联盟，希望能够以防疫措施作为复业条件，促请政府尽快让派对房间有秩序复业，并要求专责政府部门与业界沟通，让业界得以生存。香港派对场地协会创会会长林汉贤说，业界已经有50%至60%派对房间因为经营困难要转手，行内结业率达到2%至3%。他说业界对配合复业的防疫措施已经得到共识，包括为客人量体温，要求客人使用房间的时候全程戴口罩和不准进食，以及呼吁客人使用安心出行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渐转吹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晚上显著转凉，气温降至最低大约19度。展望星期一早上较凉，本周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主持《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依家由 Tina 为你报道一次 Daily News。美国联邦众议院在3月17日嘅时候，喺跨党派嘅支持底下，重新批准反妇女暴力法，其中首度资助一项协助同性恋者对抗家暴嘅计划。原始法案喺1994年首度通过，由时任参议员、现任总统拜登领衔提案，之后喺2000年、2005年同2013年三度修正。旧版法案喺2019年。到期，拜登一直主张国会应该重新批准这个法案，在17日在众议院224票对172票通过更新，有29名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加入民主党阵营投下支持一票。更新之后的法案会用辅助的形式去支持团体，用以解决并预防家庭暴力、性侵害问题，亦都将资助防治强暴中心，并且协助一些服务不完善的社区获得支援。而新法案亦都首度资助一项计划，要透过教育和训练协助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酷儿对抗家暴，并且协助受害人得到安居。为了迎接同志骄傲月和庆祝超级英雄角色美国队长出场80周年， Marvel 决定在今年6月推出新漫画 The United States of Captain America， 主角是 Marvel 漫画里面连载以来 首位 LGBTQ+ 嘅美国队长。喺过去嘅漫画当中，美国队长一共有四任，而喺即将推出嘅新漫画系讲述历任嘅美国队长齐心协力寻找被偷走嘅盾牌，并且喺旅途当中遇到新任美国队长 Aaron Fisher。而根据媒体报道 ，Aaron Fisher 嘅设定系男同志，经常挺身而出帮助无家可归嘅人，系一名街头英雄。呢节嘅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唔该晒 ，Tina。我以为头先佢哋会留低啲玩具添。 吓， 做咩你而家已经 拎走晒？ 你啱用吗？ 啊，几 Q 啊！攞嚟摆下摆设都当摆设都， 即系当装饰品咁样。 系啊，唔系真系好 Q。 系 Q。 你就咁摆喺度嘅时候，我真系点会知道嗰样嘢系 sex toy 啫？真系冇可能知啦。 所以我咪话成日见到好多啊，肉球啊，猫掌啊，喂，好得意喎，真系。 你会癫咗上到去嘅时候，你咩都冇一餐。 好啦，咁啊，头先啊讲开啦 ，Getty News 啦，咁啊提到咧。就是我哋啊，嚟紧咧应该会有第一个嘅基嘅美国队长啦， 系啊，第四任嘅美国队长啊 ，Aaron Fisher 啦，同埋我睇到个造型咯，好崩下噶， 都 OK 噶，唔知即系画到出嚟嘅时候会唔会画下画下即系会变样咯？ 系啦、啊，咁但系即系希望可以更下一城啦，就系、是除咗喺呢个动画里面，应该话漫画里面会有基嘅角色之外咧，应该希望好快可以搬上呢个大人网啦， 系有真人版啊嘛。 OK， 咁但系咧，我另外咧想提一样嘢，咁我可能。香港較為少報導，但係即係比較有趣嘅一單新聞，咁就係內地嘅一位女演員，唔知道大家認唔認識咧？內地有位女演員咧就叫做鄭爽啊， 嗯， 爽啊真係爽快嗰個爽喎， 我有聽過，但係就冇睇過佢嘅作品啦。 係啦，咁啊鄭爽咧係一個都幾出名嘅女演員啦，亦都係代好多啲即係名牌啊 name brand 咧做呢個代言人咁啦。咁但係最近咧就鬧開即係非常之大嘅風波，咁所有 job 咧。都冇曬，佢曾經代言過，即係譬如好似 Prada 咁樣咧，都已經係停止同佢繼續有 contract 咁樣。咁點解咧？事源咧就係同呢個代母產子係有關。 嗯 ，OK， 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我諗係近年嚟咧，尤其是外國啦，都興起即係同志啦。如果譬如話真係要有下一代嘅話咧，咁越嚟越開始普及嘅咧就係所謂由代母啦 ，surrogacy 啦，代母產子啦 ，OK。咁但係同呢位女演員。佢嘅風波有咩關係呢？咁就係話說，原來早喺大概兩年幾前咧，佢就同一個男友咧就定咗婚，好似結埋婚添噶啦，準備結婚啦，叫張恆，我都唔係好知係邊個啊。咁但係咧，佢哋喺準備結婚嘅過程裡面咧，就決定咧就係揾外國兩個媽咪做代母幫我哋產子。 嗯， 咁啊，總之已經係做緊啦，同埋其實已經係真係。實行之中噶啦， 即係腹大便便噶啦， 腹大便便嘅就嚟生添噶啦。咁但係點知咧？喺呢兩年嘅過程裏面咧，喺即係總之計劃由代母產子嘅過程裏面咧，佢哋兩個嘅感情關係破裂，於是乎咧就鬧離婚。 嗯， 咁但係結果咧，有人就發現咧，就因為有一啲嘅聲帶咧就流傳咗出嚟。咁嗰啲聲帶咧就原來係佢哋嘅父母咧同佢哋傾嘅內容嚟嘅，就係話。不如嗰两个小朋友唔要啦，我哋试下揾其他领养嘅家庭啦，咁样，咁结果传咗出嚟，咁啊成为咗轩然大波，因为大家都觉得，哇，你揾代母产子啦，已经，然后跟住仲要弃养，你仲系人嚟嘅咁样， 系， 哇，系咪啊？嗰阵时话要生，已经唔使你去陀噶啦，揾代母产子啦，系咪？因为你有钱，系咪先 ？OK， 咁然后跟住而家嚟闹离婚，然后跟住就话要，话唔要就唔要啊？啊，唔怪之你叫郑爽啊，你真系爽啊你。 同埋，因為其實內地係即係唔可，即係個法例係唔可以揾代母嘅，即係內地啦，當然係。咁佢依個係外國嘅， 係啦，係啦。咁但我想提出，咁同呢個 LGBT 有咩關係呢？因為而家內地因為佢呢一個咧所謂即係棄養風波咧，引嚟軒然大波啦，網上面有好多嘅討論啦。咁於是乎咧，而家大家咧都係覺得咧，原來用代母生子呢個途徑咧係一種非常之不道德嘅一種方法。即系生儿育女咧，系好唔应该要用呢一种方法嚟对生嘅，应该用自然嘅方法嘅。咁所以我觉得今次呢一个风波咧，其实会影响到可能内地好多嘅同志嘅 couple 咧。如果佢哋想真系透过即系代母嚟到去产子，希望可以孕育自己嘅家庭咧，其实可能就会遇到好大嘅障碍啦。 系、 真系有少少雷街坊咯，我真系觉得系咪雷街坊？首先你又真系唔啱啦，你真系好儿戏啦，系咪先？ 你找了人做代母已经是生了出来了、两件了、喂，那是生命来的。 是的，同埋佢哋即嗰、那个个佢个人嘅行为呢係对于成件事好草率囉。即佢除咗要即隐退啦，而家即娱乐圈隐退啦，其实佢都会俾即国内嘅即要求佢即下台呀，同埋佢嘅公司都要倒闭囉。咁佢嘅牵连都好大囉。 係啊，咁我觉得即我觉得我就唔同情佢囉，我同情嗰两个小朋友。 是当然咁，我梗系唔会同情佢，呢个冇人同情佢嘅。但系啦，嗰两个小朋友就系、是，即系其实我谂作为父母或者决定我要即系要生小朋友或者我要揾代母做即系生小朋友咧，其实都系应该要经过深思熟虑咯，就唔系咁儿戏嘅一件事咯。 系咯，我都访问过，因为我自己都有一啲朋友啦，其实系喺外国咧进行呢一个即系代母嘅产治啦。咁佢话俾我知道咧，其实嗰个程序系相当之复杂嘅。又有即係譬如話身份嘅核定啦，咁同埋即係要 interview 好多次啦。其實嗰個程序點解要咁繁複呢？其實就係特登要咁繁複嘅，係真係希望喺個過程裡面咧，如果你啊真係要過關斬咁多仗，你都堅持繼續要透過呢個方法嚟到去生小朋友嘅話咧，就證明你真係認真嘅，你有誠意嘅，即係等於離婚都要複雜噶嘛。你唔系就咁签，系啊，嗰个过程都好复杂噶，即系唔系话你一嚟签咗就已经搞掂噶、都希望令到嗰件事就系话要经过一个程序嘅，等你哋双方有个即系所谓冷却期，真系谂清楚要行呢一步先行呢一步咁样。 当时话唔知咩冰岛你要离婚，你去翻嗰度住翻三个月咁，即系你 系。 哦， 系啊， 系啊，咁然后住完三个月住一齐住， 可能好翻。 然后决定都系顶唔顺噶啦，咁先至即系下呢一个狠心嘅决定咁样咯。OK， 咁啊，睇下到底个事情发展会点啦。咁希望今次呢个风波唔会影响到我哋同志社群咧去孕育下一代嘅一个选择啦。 Spinderella cut it up one time.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又嚟 sex?我哋讲咗一个钟噶咯噃， 系啊，继续啊， 继续好多。 咁啊，延伸咧，头先咧，阿嘉宾就讲咧，话好多时候咧，啲顾客入到去嗰个性商店嘅时候，就会问佢咧，话点样可以有高潮噶咁样样啦。咁然之后咧，就延伸到今日咧，要讲呢一个嘅 Let's Talk About Sex 嘅题目啦。就系话说咧，男性同女性都会有乳头噶嘛，但系原来咧喺比较普遍嘅情况底下咧，男性嘅乳头个敏感程度，你觉得？是比女性的高定是低啊？ 咁就咁諗，咁係覺得即係女性就應該會高啲嘅，因為女性乳房嘅意義不嬲都比男性大㗎啦。 我都覺得女性高啲，因為我覺得女性乜都敏感 嘅。哇！你講乜嘢？你 sexist？ 即係 me too 你啦 ，me too 你。 感情上嘅， 但我想話，兩個都係錯㗎。原來普遍嚟講咧，即係男性嘅乳頭嘅敏感程度咧，係比女性高嘅原因。真有咁解嘅喎，咁當然啦，呢個係因人而異嘅，因為好多時候咧都同人講話啊，每個人嘅身體構造都唔同，一定唔可以一足谷打一船人咁樣嘅， 一船頭 咁樣。咁啊，講緊咧就係因為普遍男性嘅乳頭咧都係比女性乳頭偏細。咁但係咧，因為、 範圍細啲， 係啦，範圍細啲。咁但係嗰、那個佢哋嗰個神經線嘅分布咧，其實都係咁多。咁、所以咧，就譬如話啦，你 哦，所以女性就打散咗， 係啦，女性因為範圍大咗少少嘅時候咧，嗰、那個敏感程度咧就冇男性咁密集同埋咁集中。 哦， 咁所以咧，當你喺一個即係當你同你嘅伴侶有一個親密行為嘅時候咧，咁如果你係嘗試向住乳頭個方向咧去進行一啲動作嘅時候，咁你會發覺咧，可能係男性感受到嗰個刺激嘅程度咧係多過女性嘅。 哦， 原来是有咁嘅原因嘅。 哦，因为唔够集中。 系啦，同埋嗰个密集程度冇咁高咁样。咁当然啦，你哋亦都睇翻其他一啲嘅，即系所有资料咧，因为每个乳头咧，其实个形状啦、大细啦，都唔一样嘅。咁有时咧都系因人而异嘅，不过普遍就系咁讲咯。 好，咁今晚翻去研究一下先吓。 嗱，另外咧，我最近咧想讲一位咧，都喺八九十年代啦，我谂喺呢一个荷里活嘅影坛里面咧，首屈一指嘅一位超级女性，你估唔估系边个？八九十年代 系咪性感噶？ 性感嘅。 是不是我不知道 Sharon Stone 是啦 Sharon Stone 靚、女靚女 Sharon Stone 八九十年代最红是她啦、是不是性感性感是她啦最近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本能啦 Basic Instinct 啦是不是 翹 腳那一下很勁啦她最近將會出自傳咁就會講佢以前喺咁多年嘅影壇裏面呢做呢一個 A-list 嘅即係女影星呢遇過一啲呢鮮為人知佢從來冇披露過嘅嘢佢披露咗一樣嘢呢幾勁 嗯， 因为他以前拍过好多好性感嘅戏啦，咁里面亦都牵涉好多啲床戏啦。咁佢就讲，但佢唔开名嘅，佢冇讲到底边个系 director， 亦都冇讲边套戏，亦都冇讲咧对手系边一个，即系男主角系边个。但系佢话咧嗰一次咧，其实咧佢本来咧就 suggest 个监制就系话咧，不如我 suggest 另外一个男演员啦，佢演得好好噶，同我都好有 chemistry 嘅。咁但系个监制咧就唔睬佢，就零舍一定要坚持揾。啊，某演员啊、，OK， 咁但系咧 ，Sharon Stone 话咧，同佢喺合作嘅期间咧，就觉得佢对白又念唔熟啦，演技又差啦，同佢做床戏又完全冇 feel 啦，即系咁样啦 ，OK， 咁但系你知唔知道有一次佢当喺片场个 trailer 喺度等埋戏嘅时候咧，个 producer 走去佢 trailer 同佢讲，啊，不如咁，我都知道咧，其实咧你哋好似冇乜 chemistry， 不如啊 Sharon Stone 啊，你不如考虑一下你同佢上床啦、啊，真系上床啊！咁可能或者會增加你哋喺即係熒幕前同埋鏡頭之下嗰個 chemistry 咧，咁啊，係咪黐線噶？呢個要求係咪黐線噶？你講得出口啊？我做戲啫。如果我做殺人犯，我使唔要殺個人先至嚟開鏡啊？你有冇搞錯啊？真係咁樣講、啊。 嗯。 咁於是乎，大家要選擇到底係邊個咧？因为佢真系冇开名嘅，冇讲边一套戏，冇讲边个 producer， 亦都冇讲边一个系男演员嘅。咁但系我觉得不如啊，既然佢咁样讲嘅时候咧，大家去翻查下佢啲戏啦，睇下到底边套戏佢嗰个即系对手咧系做得好差嘅， 貌合神离喺张床上面都系冇 系啦，完全冇 feel 噶啦，就一定系嗰个啦。咁然后跟住佢喺书里面仲话咧，其实嗰个监制提出嘅呢个要求咧，唔系佢第一次听嘅要求，以往都有类似嘅要求。哇！你谂下，系咪真系应验咗？我哋成日都以往即系听到一啲说话，就系、是、荷里活嘅即系女星啦。若果你真系要名成利就嘅话咧，你一定要 sleep your way up 噶嘛。 嗯。 哇！原来系真实噶。 嗯。 有冇搞错啊？为咗演好套戏，然后跟住我就要同人上床，礼真、啊。 其实我相信 Sharon Stone 都有好多呢类型咁样嘅故事发生喺身上啦。记得即系前一两年，即系 Me Too 运动好盛行嘅時候咧，有記者訪問過佢話：啊，其實你拍咁耐戲咧，即係有冇人即係對你做埋啲咁嘅嘢㗎？要 me too 㗎？即係佢嘅回應就係哈哈哈哈咁樣去笑咗佢。係 啊， 就係咁去對應翻嘅，其實就係梗係有啦，傻仔。係 啊，唔係同埋佢嗰時 你仲問 哈哈哈哈，我梗係唔會而家講啦，我七字轉嘅時候先講啦，做乜益你咁樣？ 而家咧佢就即係大爆呢個內幕啦，咁我相信亦都會大賣啦呢一本書咁樣咯，咁相信即係拭目以待啦，睇下佢呢本书几时，仲有会更多唔同嘅故事可以话俾我哋听。 系啊，佢喺本书里面亦都讲过咧，佢好似拍过一场戏咧，就系、是、好性感嘅，就好似系啊，佢亦都冇讲边套戏。咁但系咧，总之佢就话咧，其实嗰一幕戏咧，佢突然间嗰、那个摄影师咧就要求佢话，你可唔可以除咗你嘅undie 啊，即系你嘅 panties 啊？佢话因为咧你嗰个 panties 系白色嘅，咁所以咧有少少反光。 嗯。 咁於是乎佢就哦好啦，咁就照拍啦。到播嗰个毛带嘅时候呢，哇真係纤毫不现囉。哇嗰时Sharon Stone嬲到係点样呢，佢即刻跑入嗰个控制室嗰度刮咗个导演一巴，咁就走咗去。 但係个问题你反光你可以建议佢换个另一隻颜色咪得囉。 係所以即係其实呢样嘢都係应验到一样嘢，就算你作为一个已经係超级嘅女性啦，但係喺荷里活你作为一个女性呢，其实你都係经常俾人哋 exploit 囉你个身体。係呀，你都无能为力㗎，你都冇 say 㗎。喺度嗰刻嘅时候，喂呢、這个话打灯嘅问题，嗰、那个又话其实冇 chemistry。跟住你就被逼要做一啲呢可能你真係好唔愿意做嘅嘢囉。 嗯，啊，亦都系因为一致嘅 contract 啦，我系咪有责任、有义务一定要去 deliver 咧？咁样，咁所以好惨。所以其实呢个 Me Too Movement 咧，我谂系时候噶啦，让好多呢啲本来即系摆喺呢个地毡底里面嘅尘埃咧，扬晒出嚟，啱噶啦。 然之后会好多个黑黐黑黐喺度打，好大层都鼻敏感。 我哋讲咗，即系头先我谂咁多 sex toy 咧，我谂呢个咧就唔系 sex toy， 不过呢个咧都系个高科技，但有啲人都当系一个 toy 啦，就系一个啲运动手表啊。即系你知咧，其实有时啲运动手表有时会提下你，喂，你啊消耗咗几多卡路里啊？ 哦，系，我都有 set 啊，我都有 set。 你 系 时候 要 企下起身啊？ 系啦，你够时候饮水啦。咁咧呢个就系咧，就是、日前咧一个英国专栏作家咧就喺网络上面分享。佢呢个感情嘅经验就系、是、原来咧好得意，原来佢嗰个智能嘅运动手表咧就同佢男朋友嗰个系即系连线咁样嘅，即系有即系有咩报告咧就两边一齐会弹出嚟嘅。咁佢就话喺某朝咧喺度做下早餐咧，突然间嘟咁弹出嚟就啊恭喜你啊！你琴日两点至三点咧消耗咗500个卡路里啊， 大剂啦，大剂啦！ 咁佢就一路即系佢都知佢男朋友琴晚就话好夜先翻屋企，同埋饮到醉咗，但佢嘅直即系咁讲啦，佢直觉本能话俾佢听咧，就嗰段时间咧，佢去咗出轨， 喺咗做紧啲嘢， 系啦， 所以消耗咁多卡路里， 500卡路里，咁佢就即系怒斩呢段感情啦，就系、是、因为呢、這个即系、就是、高科技嘅手表而发现咗佢嘅男朋友嘅出轨啦，咁我又觉得吓，不原来即系咁有用途嘅呢啲， 但系我有问题、哦，其实即系出一次轨或者做一次嘅爱情动作戏，其实系咪真系可以消耗500卡路里咁多先？ 哎呀，你嗰只咁懒做法，梗系唔会啦。你就咁攤喺度，你係例外啊！ 嗱，我都嗱有，因為你呢個問題咧，我即刻頭先睇過就係話，其實正常啊，正常嘅一次即係性交啦，咁其實咧大概250個卡路里嘅啫， 係咩咁少咩？你都係好難， 但係咧。佢亦都話相等於咧係30分鐘嘅慢跑，咁但係當然啦，你佢講到係二至三啊，即係呢一個鐘頭入邊嘛，咁你咁都正常喎、啊，咁即係你250加250咁啊，即係可能半個鐘 咁樣係嘛？ 係 唔係？但係其實有啲拗喎，因為呢個真係唔係捉奸在床嘛，你懷疑我啫，咁我可唔可以有啲解釋就係我點解喺凌晨兩點至到三點鐘係虛耗咗230個卡路里啊？可以有好多其他嘢， 就係、是、因為飲醉咗，然之後自己喺度做、這個、 我跳舞咯， 跳繩， 係啦，我醉到喺度係咯， 喺度喐 狂舞派咯。 咁但係當然呢位作家就即係下定話佢男朋友就係即係越軌咁樣啦。咁咧佢都有講嘅，佢話其實佢係同嗱。即係其他朋友去飲酒啊，去消遣咁樣嘅，但你冇理由無啦啦係得一個一個鐘入面去喐啫嘛，其餘啲時間你冇喐。 唔係啊，可以話我醉到嘅地步，咁嗰度有條鐵通我喺度鋪釘。 跳足成个钟头舞， 即系所以我觉得其实科技嘅嘢咧都系即系你善用就有好处啦，或者但系你太多嘢同人哋分享啊，或者就算同你最亲密嘅人分享，都有机会会泄露到一啲秘密啦，咁呢个都系要小心啲去用啦。 但系点解会咁傻噶？真系可以互通啲 data 唔得啦，系嘛？ 因为如果你即系运动 apps 咧，其实我都有嘅，其实你可以同人哋去即系分享， 即 系我今日跑咗几多，我今日做咗咩运动。我今日即行咗1万步，咁你个有个 partner 去 keep 住你哋两个，即做咗啲乜嘢啦，咁咪可以有一个即鼓励大家去做。 系，但系呢个都系私隐嘅问题啦，即唔好讲话你虚耗咗几多个卡路里啦，即你行咗1万步咁样咧，即其实你个 location 都俾对方知埋嘅、哦。离开咗1万步啊！我开个 Google Map 睇下你去边先咁样， 睇下你条路线点走先。 其实真系得嘅，因为我同我老公都有呢啲。 你每日就咁样 check 佢系嘛？唔该你咁忙 啊！我 check 佢有好多方法嘅。 举一个例子啊！等你学下嘢， 我唔想俾佢听到。 你唔识讲广东话啦，你 陈大文唔识讲广东话噶。你嗰啲方法一定系好唔要得嘅，所以你唔敢讲啊。 我电话冇上锁嘅。 咩话？ 电话冇上锁，基本上我唔需要任何嘅秘技都可以知道系秘密。当然我系唔会咁做啦，但系唔系，其实嗰啲 apps 都会话啊，我每日跑咗1万步，佢话俾你听，哎，我有1万步、1万2步，咁有时我都好似争几千步喎，咁我都会加紧努力，都有用嘅，我觉得。不过就唔会连线咯，我哋。 系啊，咁所以下次阿 Tanny 你 check 到自己吓、啊，原来啊搞完一轮都系虚耗咗50个卡路里，你自己应该要检讨下。 而家由 Tanny 为你报道一次。 系，又系你。 你唔好借啲耳， 先笑上嚟。 OK， 嗱，今日嘅自己人到此为止啦。咁临尾嘅时候，诶，听翻只歌啊。 好啊。 哇，好威旺旺下，水安仔嘅全新作品。唔系，都已经系新咗一排噶咯噃。 系， 一齐听下，在错误的宇宙寻找爱。 已说一早超脱情爱这东西，越过了天地，并未眷恋流蚁。没有光阴近远近，我是从电波破天际。你的召唤让我将功德放低，为你呱呱出世，回到这身体，自降四千等，为觅人类一吻作借礼。谁话爱恋苦海济世，会创造奇迹，将苍生抚慰，被你吸引，让我当初失智慧。这宇宙这种心情根本虚构，失了咗才会跌落你的地球。目光远大于我，你有限维度里看春秋，很后悔，但爱死风会得救。沉遍每粒沙，住进你的家，早已明白这叫错误吗？求做对简单的爱侣，与你历奇境，方知多可怕，没法摆脱俗套的分手戏码。这宇宙这种心情根本虚构，失了咗才会跌落你的地球。上天已难回去，我似被囚在你那春秋，不恨你，恨我太晚参透。亲手作业恶果他人，怎可解救？要葬在你的地球，为了拥抱你换这双手，一早已被切去两翼咁飞走，这样用试问你可能够？ 听下听头讲咧，迟啲又会又冻翻啊，咁所以大家小心啦，唔好再错误的宇宙着错衫啊！拜拜 拜拜。